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六点零八分，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啊嚟到咧就系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会有白卷浩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喺早上嘅时候咧，咁啊迎接每一天嘅挑战嘅，咁啊睇翻啦，咁啊今日咧。就係2020年嘅6月4日嚟嘅，咁啊今天咧就係星期四啦，咁啊都係一個闰四月嘅初十三，啊明天咧就一個叫做芒種嘅24節氣之一，咁啊聽日又可以再同大家睇下咧芒種嘅嘢啦。好，咁啊嚟到今日啦，早上嘅6:09，早晨啦，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方面就唔错啊，即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2啊低水平。不过咧，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会热热地噶啦吓，部分时间有阳光，仲要系炎热。寻日咧我都觉得系热噶啦，咁啊今日咧会唔会仲热过寻日咧？今日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咁啊新界仲会再高1-2度，即系识计啦，系咪？34度，哇！新界嘅朋友。要想想怎样去防一防晒，补一补湿先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人都会盲从。什么叫盲从？是这样左跟右跟，跟埋晒一些就是可能错的东西。人家讲什么他就做应声虫，不断只是懂得附和。有时候我们应该擘大自己双眼，好好地看清楚所有事实的真相。看清楚事实之后，我哋先至去到用我哋一个认为啱嘅嘢，先至去做一个嘅决定。下下都系盲从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啊，冇办法咧系会揾到事实嘅真相。喺你眼中，会唔会遇到一啲嘅事情啊，需要擘大只眼睛睇清楚呢啲嘅真相呢？然后自己先至再喺唔同嘅工作岗位上边做一啲啱嘅决定。6:10，佢哋系 Rubber Band， 睁开眼。 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想烟花飞散。没记忆，学会了蒙住耳朵，派对里任意高歌。在游客买下千吨客船，谁在汤海肮脏几万吃不够饭，谁在机房通宵倒了几多菜渣，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失烟花未散，没记忆学会这刻一见正运作废弃地板，谁合上眼，想懂得共情，想靠想在夏季那夜烛光照人，宁愿抽身搬家，飞到远方避世吗？回望那狮子山，还是会牵挂？ 这天睁开眼，睁开眼，时候终不为晚，嗅觉醒面向这现实世界无惧，睁开眼， Rubber Band， 睁开眼。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出边又继续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喺我哋好多时用膳嘅时候。或者午餐、晚餐、下午茶、宵夜，都有人喜歡就是吃那些叫做雞塊的。什麼雞塊呢？就是一些雞肉，跟住拿它炸香口，然後可以點醬。是，就是一些餐廳都有那些雞塊，有時候街市會叫做雞堡。好了，這些雞塊到底是什麼來的呢？咁啊，美國咧曾經亦都有傳媒咧就係拎佢化驗過嘅噃，指出啊入邊咧就含有一啲叫做二甲基聚植羊丸，用嚟做咩嘅咧？就是、用作嘅防止咧起泡嘅一種嘅植膠嚟嘅，亦都咧就係被用喺泥膠上邊。另外亦都咧就係化驗出其他唔同嘅叫做石油類嘅化學物。好啦。香港咧有餐廳啊，喺2015年嘅時間啊，亦都咧就曾經咧就確認啊，佢哋嘅薯條上面含有咧就係呢兩種嘅添加劑。不過指出啊，兩者嘅含量咧亦都係符合生產地同埋本地嘅安全標準嘅。啊好啦，今日睇翻呢啲嘅叫做雞塊啦，到底咧就係點樣去到做出嚟嘅呢？啊，曾經咧就有睇過一啲叫做外國方面嘅廚師啦，咁佢哋咧就即席啊，去到用一啲現成嘅雞啦，就去到做呢一類型嘅雞塊。有冇話用到啲乜嘢嘅部位咧？各樣嘢咧，其實呢啲雞塊咧，咁啊祖傳啊，就係話到喺外國方面咧，就用雞骨啊，同埋呢一個嘅脂肪嘅。傳就係咁傳，不過咧喺外國方面嘅西餐廳亦都曾經咧喺2014年嘅時候拍片咧就澄清啦，啊話到啊，其實咧佢哋嘅供應商咧。就是会在这个制造的工厂里面，首先工作人员就会将那些鸡胸肉就切件，也就是去骨的，然后就放入去一个碎肉机里面，跟着就调味一起将它搅，最后工作人员就将这些碎肉就放在一个机器里面压成多种这些鸡块的形状，再染埋嗰啲咧就叫做粉漿啊，預先咧就烹調咗佢哋嘅味道先。咁最後啦，工作人員啊亦都會將呢啲嘅叫做雞塊急凍同埋包裝，送到去好多唔同嘅餐廳，又或者咧唔同生產商就送去咧其他街市嗰度繼續咧就出售噶。咁就係話嗰啲用雞骨啊嗰啲咧，其實就傳言嚟嘅啫，就唔係淨係得雞骨同埋脂肪，入面咧的而且確咧係有魚架包換嘅雞肉喺入面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大家去到食嘅時候啦，唔需要存在好多嘅迷思，其實咧只要大家咧肯俾心機去揾一揾啊，就知道自己食緊嘅嘢啊嗰啲嘅食材入面到底所含嘅成分係啲乜嘢咧，啱唔啱你食咧？啱唔啱胃口啊？營養價值又點咧？其實咧，而家咧就全部都可以揾得到嘅答案嘅啦。 公路 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 心入边嘅王子喺边一度呢？可能好似石哥哥一样，近在天边啊！吓，南昌街王子薛太奇，早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小和尚，佢对所有嘢都好好奇。秋天嘅时间，佢见到禅院入边嘅红叶不断跌落嚟，佢跑过去问阿方丈：方丈，方丈。啲红叶咁靓，点解会跌晒落嚟嘅？方丈笑一笑就话到啦：冬天嚟啦，啲树咧拎唔到咁多树叶啊，好攰啊。佢咧呢啲咧就系唔系放弃呢啲嘅叫树叶啊，佢放低。冬天嚟到啦，咁啊小和尚睇到好多嘅师兄咧，就将嗰啲院入边嗰啲水缸啊，将佢哋咧就倒咗佢，或者反转佢咁样。佢就话到啦。师傅啊，师傅啊，点解啲水咁好又倒咗去呢？阿方丈笑一笑就话到啦，其实咧冬天冻啊，啲水都会膨胀，啲水缸咧会爆嘅，我要令到佢咧就系放空一下。好啦，天气冻嘅时间，小和尚又话啦：，哎呀，师傅师傅，惊惊啊，惊咩咧？咁样，我哋唔知 有冇够足够嘅食物过冬呢？好似少咗好多人上嚟参拜、哦。师傅就话到啦，你去数下你有几多件衫，数下你有几多嘅食物，去到迎接今次嘅冬天。春天一定会嚟，其实你唔应该担心，你只要放心就得啦。春天果然系嚟到啦。由于冬天嘅雪加上水特别多，所以春天嘅花亦都特别靓。啊！小和尚突然间谂翻起呢句师傅同佢讲叫佢放心嘅说话，突然之间个人豁然开朗。不过佢就发现，咦？啊，方丈方丈，点解你突然之间要执包袱走嘅？方丈就话啦：你哋都能够学识放下、放空、放平、放心。做师傅嘅当然系要放手啦。喺我哋日常入边，可能会碰到好多唔同嘅困难。你有冇尝试换一个心境？因为我哋人正在学习人生入面好多唔同嘅功课。每当遇到困难嘅时间，我哋都系一个上堂嘅机会。有冇好好地学习头先师傅所讲嘅放下、放空、放心，然后去到放手呢？ 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里与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会轻自守这诺言，但却对我再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爱这一位， 关心，仍未可把你代替。 一首歌曲嚟自郑秀文，《放不低》啊！出边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裔黑人弗洛伊德怀疑遭警方暴力执法之后死亡的案件，当局修订对前警员萧曼的指控，起诉他一项较严重的二级谋杀罪，最高可以判囚40年。案发时是警员的萧曼被拍摄到以膝头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萧曼其后被解除警员职务，被控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罪。最新的法庭文件显示，当局修订起诉书，控告萧曼二级谋杀。当局又起诉三名涉案被解除职务的警员，罪名是协助和教唆二级谋杀以及二级误杀罪。明尼苏达州检察总长埃利森说，他的团队重新审视过案件，认为案中证据足以起诉萧曼更严重的罪名。事件引发多个城市连日有示威，抗议警方执法的手法。检察总长强调，自己是基于法律作出检控决定，不受公众压力影响。英国首相约翰逊谈论香港问题，表示目前发生的事情有潜在风险将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保障，可能会非常严重地侵蚀声明议定的内容。外相蓝韬文就说，已经有准备以英中自贸协议为代价为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发声，又说要表明英国不会背弃香港人。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英国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赵立坚要求英方悬崖勒马，摒弃冷战思维和殖民心态，认清并尊重香港已经回归，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现实。卫生防护中心确认，早前公布沙田沥源村六泉楼未交回深喉唾液样本的66户居民中，有31户会提交样本，13户在5月中已经迁离，另外有22户仍然未取得联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留低信件俾有关住户，敦促有关人士尽快联络中心，并且提交样本做病毒检测，又表示会对唔交回样本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渣打银行发言人表示，相信港区国安法有助香港长远稳定，希望最终立法条文更加清晰，令香港得以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较早前，汇丰银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香港总商会主席黄东胜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香港商界十分关心港区国安法，他接触很多商会同仁，绝大多数认为可以确保香港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穩定最為重要，穩定是一切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天氣方面，今日的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驟雨增多。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以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咧？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 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翻到嚟早上嘅6:36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道小白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今天系2020年嘅6月4日啊，吓，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睇下啲保育嘅问题先。珠江三角洲啊，素来都被认为是全球啊养育中华白海豚水域即最好的水域。不过咧，随住咧就系、是、唔同嘅城市嘅经济发展嘅足迹扩大，咁啊，根据翻啊渔农自然护理署喺2018-19年度发表嘅海豚监察报告入边指出啊，本港海域嘅白海豚数目已经较咧就一年前嘅数字减少超过三成，目前啊只系剩翻大概32条咧，仍然喺度挣扎求存。咁啊，而珠江珠三角一带啊，总数咧就大概咧就系2000条啦。咁啊，若然香港嘅白海豚数目啊，仍然维持喺短短15年之间锐减80%嘅速度嘅话啦，咁啊呢一个咧就不单止啊难以维持啊叫做呢一种嘅物种啊，可以恢复翻一个最低水平，更加有机会咧喺几年之内踏入咧喺香港呢一度灭绝嘅一个终点站啊吓。故此啦。咁啊，緊急保育行動咧，似乎啊都事不宜遲。WWF 指出啊，咁啊，本港嘅龍鼓灘同埋咧就沙洲海岸公園啊，原本咧就係白海豚覓食同埋棲息之地噶。咁但係自2005年開始咧，就起港珠澳大橋工程動工啦，已經削弱咗啊喺鄰近海域原有嘅保護功能啦。加上現在咧咁啊三跑工程。而東涌新市鎮擴建同埋小濠灣填海工程啊，更加咧就會令到白海豚嘅活動範圍咧越嚟就越收窄啦。似乎咧，我哋都需要咧就係諗下多啲計仔啊，令到呢一個嘅海豚嘅數目咧可以增加翻先至得啦。既然咧佢哋原本咧都係住喺呢一度附近嘅，咁我哋咧都要諗下點樣去到咧就生物多樣性啦，令到呢啲珍貴嘅海洋資源同埋生命啊，唔會因為人類嘅經濟發展而成為犧牲品。既然本港咧其實都係長年都是呢個中華白海豚做吉祥物嘅，咁所以我哋更加咧就應該用多啲唔同好嘅方法，令到佢哋可以喺我哋呢個水域嗰度繼續生存落去啦。我哋都会有想我哋自己屋企，佢哋都会有噶。 2, 3, 5, 6, 7, 2, 3, 5, 6, 7, 逐栋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是简约便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 心。爱你爱到几深老了，我会几笨答着是你的足印。 歌曲叫做《一百层楼的家》， 要爱到几高暖，要暖到几度浪漫，别计算。 佢系主持梁咏琪，今日朝头早喺职场 Q L 入边咧，亦都有专家同我哋讲下，喂，有冇办法减下压？有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 O 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啊，减下压啊，好紧要嘅。咁啊，电话侧边啊，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圆圆 Circle， 你好啊 ！Hello， 早晨啊，小伯，早晨各位。 你好啊，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嗱积压咗几日嘅压力又嚟啦，系咪？咁而家又话啲哇啲确诊啦，都好似又惊佢翻嚟咁，个个咧又开始担心，压力又多咗好多，要减下压先得啦 ，Circle。 我哋今日咧，即系嗱，你知啦，近日就新婚学子就开始复课啦。我谂我哋咧都系有啲嘢咧，我哋都好似啲同学仔咁样啊，要温下书，重温一下，因为好多好嘅嘢咧，唔好俾佢唔记得咗。 系 有一个即系应该我之前咧都有讲过嘅一个方法咧，啊，原来都系好嘢嚟嘅。因为今日咧有一啲嘅 point 咧，都好想话翻俾大家听，点解呢一样嘢都系好咧？就如果大家我唔知小白记唔记得啦，曾经咧我早前都有讲过咧一啲嘅减压方法，其中一种咧就系讲冥想啊。 哦， 有冇印象？ 我有印象，有印象， 有印象， 系啊。 咁冥想咧，因为之前咧其实都教过一啲嘅。我記得教過兩種方法嘅，最簡單咧就係我哋將我哋嘅想法啦，喺一個空間裏邊咧就集中翻喺個呼吸嗰度啦。即係當中其實都有一啲嘅 step 嘅，咁啊可以即係如果有興趣嘅又可以再揾翻啦。不過我就話即係無論食嘢啊，甚至散步啊，其實咧都可以進行呢一個冥想嘅活動嘅。咁因為咧，你諗到咧會唔會？ 但冥想同發夢同唔同先？发梦，我相信七百万 嘅 香港人可能都一起发梦嘅。 你发咗梦咧，就喺进入咗你个潜意识度咧，可能系一啲噩梦嚟噶嘛。 白日梦咧，白日梦算唔算系冥想啊？ 又唔同法外噶、哦，因為冥想咧就有啲 step 嘅啊，你就考我啦。咁但系咧好多時咧就會你會聯想到同一啲宗教活動有關啦，可能就打坐啊咁樣啦。但系咧其實你會發現咧，其實而家咧都會即系透過一啲呼吸啊，同埋一啲集中咧，令到你達至一個放鬆嘅狀態，甚至乎其實再早前咧心理學上邊一啲嘅即系學者咧，對於即系冥想呢一個活動啊。即係呢一個做法咧，都進行咗啲研究咧，其實都係證明咧， 呢一个嘅冥想咧，能够达至到一个身心放松嘅一啲嘅状态啦，同埋有啲嘅反应嘅变化嘅、哦，例如透过即系一啲嘅我假设我哋用翻呼吸嚟做一个例子先啦。咁、当我哋原来我哋静落嚟，我哋集中翻喺呼吸嗰个嘅呼吸嗰个状态里边咧，令到自己咦可能心跳啊、血压啊，同埋呼吸咧都会有一啲嘅变化嘅，甚至乎你大脑因为你放松咗一啲嘅化学物质咧，都会有一啲嘅分泌上面嘅变化啦，达至平静嘅。咁呢啲咧都系好似即系我哋即都讲过啊，都有啲好处啦。咁但系有冇一啲研究其实都有讲过冥想？是有好處的呢。簡單啲講呢，其實即係呢一個冥想活動呢，就講求你呼吸啦，同埋思想嘅節奏同埋一個流動，達至放鬆，達至到一個你嘅察覺啊。之前呢其實成日都講就話咦點解食嘢可以做呢一個活動嘅，其實透過慢慢去咀嚼啊，去感受返你嘅情緒嘛。究竟我今日係你发梦应该不会感受，你醒嗰下你先感受到情绪嘅啫。你发紧梦嘅时候，你其实 感觉唔到嘅， 系啊， 都未知自己喺边，魂游太虚，唔知道去咗边。 系啊，但其实透过譬如好似呼吸有一个夹点啦，食嘢系一个夹点啦，令到自己咧可以去感受下当下自己嗰个念啊，嗰个心情系点？究竟我依家系急促噶，定系我都平静嘅？我系都好急赶啦，定系而唔系话我都好享受嘅咧？即系你要 aware， 你察觉自己嗰个当下你而家嗰个情绪嗰个状态系点？咁所以咧，原来有啲嘅学者咧都对于即系呢一个嘅活动进行咗一啲研究咧，的而且确有几样嘢咧系能够即系达到嘅、哦。第一样嘢，你头先开头讲咩？减压。 减压系啊。 系啊，研究咧 做到嘅。 做到啊，因为有1300个成年人咧曾经进行咗一个研究咧，就参与咗一个即系一个正念嘅冥想活动啦。佢哋咧都即系喺个研究里边咧都表示咧系冥想咧系对于减压啊，减压咧系有一个效用嘅。系啊，当中咧佢哋可以即系注意到自己甚至乎咧可以对嗰、那个。未有時會有啲意識不平衡嘅，有啲嘅參加者咧，甚至乎話啊，對於呢一個意識不平衡嘅一個壓力嗰個表現咧，都會有一啲改善嘅。 哦，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壓力減少咗啦，連咧嗰個焦慮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有一啲嘅緩和咧？咁喺即係同一個嘅嗰、那個嘅研究裏邊啦，係啊，係啊，咁咧就話啦，都其實有效咧，減低咗一啲嘅焦慮嘅症狀喎，例如驚恐症啦、社交焦慮啦，同埋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有啲驚恐發作噶嘛，咁原來咧即係喺個研究裏邊都話咧都有效舒緩到即係焦慮呢啲嘅狀即係呢啲嘅症狀嘅時候出現嘅狀態咧，都會有幫助嘅。係啊，咁有一樣嘢咧都好得意喎，即係唔係得意嘅，因為呢個練習裏邊咧成日話最重要係咩？即是呼吸有一个元素很重要的， 就是 要不断训练的。 吐纳是不是有那些感觉，是不是这个 即是呼吸这样，是不 是对，是不是算不算呢？ 是的，呼和吸呢其实都很考我们一样东西，就是集中力。咁所以久而久之，如果你每个礼拜都花啲时间去做一个呼吸嘅练习、呼吸冥想咧，都可以增强咗我哋嘅专注力。 哦、 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咧喺嗰个即系依家都市嘅生活咧，太多嘢去即系 系啊， 我哋叫咩啊？压抑 啊！ 系即系好似骚扰咗我哋咁样啦。 side track 嗰啲 系啦。咁咧咁原来咧即系如果你可以都对呢一个嘅活动有兴趣，但系去得闲。都做俾一个时间自己去做呢个练习咧，啊，原来对我哋嘅专注力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咁、专注力，当我哋即系可以脱离翻一啲嘅即系其他嘅繁琐嘅杂念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都可以即系得到一啲释，即系个身体上面都得到一啲释放嘅。咁、另外咧，即系我谂呢一个咧都好。唔知即系会唔会对大家有困扰啦？即系可能大有压力嘅时候咧，瞓都瞓得唔好啊！ 会啦，梗系 我都有试过啊，系啊， 都有压力嘅香港人。 咁咧有一個項有一項研究咧，都話其實參加者咧分開咗兩組啦，一組就有練習啦，一組冇練習，通常都係咁樣先有比較噶嘛。咁、個結果顯示咧，原來有進行冥想練習嘅參加者咧，喺能唔能夠可以更加早入睡啊？即係好快可以瞓得着。唔係如果唔係咧，好似我咧有陣時咧俾人激親咧，就喺張床度點 啊，好耐啊！ 或者谷氣嗰日谷氣，可能有陣時工作上面同同事啊，或者同俾上司話完之後咧，你嗰下咧嗰晚都應該會咧翳住翳住啊，或者 即係點嚟 點去會諗下。係好係啊係啊，激心啊，真係激心啊！ 邊個激親你啊？ 總有一啲時候嘅，咁但係咧，當呢個研究咧就話啊，有練習即係冥想練習嘅人咧嘅參加者咧，佢哋咧喺嗰個瞓覺嗰個入睡啊，同埋嗰個睡眠嗰個時間啊，即係嗰個都會更長嘅。 嗯， 可能我哋呢啲激心咧就半夜擲醒嘅。 嗯。 是啊，早排可能我麻麻地咧，我三四點就擲醒嘅，即係嗰個睡眠嘅質素啦，同埋嗰個時間咧，能唔能夠可以即係可能一瞓就好快就入睡咧，喺嗰個表現上面咧，都會比冇練習嘅參加者有一個顯著嘅唔同咯。 係咁嗱，咁但嗰個套立其實應該有啲咩特別注意啊？認真問。 套立你讲话呼吸系咪？ 呼吸嗰个系啊，系啊。 其实咧嗱，我哋之前就讲啦，你首先揾个最简单嘅地，即系应该话舒服嘅地方啦，冇乜即系应该减少骚扰嘅地方啦。咁咧你可以坐低啦，系啦，咁集中喺你个呼吸，我哋用翻鼻啦，系啦，一吸一呼啦，咁咧你可以尝试咧。因为其实呼吸同埋个思想咧系要扣连嘅，即系唔可以话我同我平时坐喺度呼吸有咩分别啫？如果唔 系，系啊，因为我就系话呼吸个个都识噶啦，问题系点样呼吸叻啊？减压呢个系关键啦。 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咧就最主要咧坐低，即系搵一个空间咧，等自己静落嚟，同埋咧喺你用透过即系利用你嘅思想咧个谂法咧去集中翻喺你呼吸嗰度。当然啦，你最近同自己讲，我可以慢吸慢呼咁样。咁你透过咧，可以你谂，我系话正念啊嘛。咁我哋去谂嘅时候咧，透过即系你尝试去想象下啊，我吸嗰个空气嘅时候咧，其实大自然俾紧一啲力量我嚟。 哦。 当我呼翻出嚟嘅时候咧，我可唔可以将我一啲嘅负能量啦，即系压力啊，或者我今晚系咪俾人闹咧？我可唔可以透过呢一个呼吸，咁样呼翻出嚟咧？咁慢慢呼吸咗可能五分钟咁样啦。咁你又察觉一下啦，翻翻去思想嘅时候，你谂下，咦，我而家呢一刻嗰个身体状态系点咧？可能感受一下自己肌肉啊、面部肌肉啊、手啊、脚啊，甚至乎我而家个呼吸速度系咪已经可以平静咗咧？我嘅心跳啊系点样嘅咧？咁其实咧。從而達至到你可以察覺到自己身體嘅狀態，同你啱啱坐低嘅時候會唔會其實好敏感？到我而家透過咗五分鐘嗰個呼吸集中，咦，了解一下自己身體先。咁其實咧，呢個其實係你思想同你個身體嘅交流。 咁就明白曬啦，即係呼吸。 咁同你坐喺度呼吸係有。 是有分別的，是真的 要集中精神去調節自己的呼吸，達到就是冥想的境界，那又可以去到呢， 是你跟身體有交流 的 、身體呢就我們自己的，但就真的不是個個都有跟自己的身體交流，那這個呢就很重要的一點 的 今天袋了落袋了，最明白就 是你自己的， 沒錯， 你自己的 身體自己都不跟自己的身體交流，边个会同自己嘅身体交流啊？系咪？ 所以每日俾五分钟，最少五分钟嘅身体，值得啦， 梗系值得啦。好，即刻试一试先。唔该晒 ，Circle，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Circle 介绍咗啊，用呢个冥想，记住啊。冥想唔代表发白日梦，梦游又系第二个境界。系王菲。 望着他双眼，想着别人，人留下了，留不低那片伤。望着晚灯，却想念白云。这这样太闷，而那次那夜那样。迷迷糊糊在人堆里。

早啊，又嚟翻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已经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7:07。早啊，小伯。 早晨啊，彭爷。 系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我已经忘记了啦，究竟而家去到今日6月4日咧，有几多学生系要翻学嘅咧？ 中学系中三 至高中嗰啲啦， 高中啦。啊！初中嗰啲幾時翻咧？定係翻咗咧？ 國際學校咧，就翻學啦。 係啊， 跟住我已經唔知啦。 嚇！小學、幼稚園我知道未嘅。 即係 K2 或以下嗰啲唔使翻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 嗰啲直頭唔使，即係我屋企嗰啲就唔使。 真係喎，係咪下個禮拜咧6月8日咧？我呢啲唔係做人家長嗰啲咧，不過其實呢啲係常識嚟嘅，應該要知嘅。 係應該關心下社會嘅。 係啊，漠不關心，漠不關心呢一種呢一種嘅心態係要不得嘅。係好啦，咁 唔好學我哋啊！ 但係今日6/4咧，就好多人咧都會記得呢個日子嘅。咁究竟今天晚上或者放工之後，喺各地嗰啲嘅活動啊，會如何咧？當然咧，有人係響應，亦都有人咧就唔會點理啊，亦都可能會忘記咗啊，亦都會有人好著緊啦，總有咩人都有啊。 係啊，係啊。 咁睇下你係屬於邊一類嘅人士啦。咁你如果係唔係話要去參與啲乜嘢活動嘅話咧，咁你自己識得去調節自己嗰、那個即係收工之後嘅路程啊。以至到要究竟要避開啊，定還是要兜路啊？ 係 定係點樣、啊？ 定係自己盲中中中咗佢一日塞車咧咁樣？ 如果到時咧自己就醒定啲啦嚇，真係啊咁都擔心今天晚上咧會有啲乜嘢嘅狀況出現嘅，希望就話冇事冇幹啦嚇，大家和和平平咁樣啦。 係啊，呢啲時候最緊要啊，和平啊最緊要啊。 都想啊嚇，因為世界各地好似咧都好亂咁樣、 啊。以前咧成日睇嗰啲國際新聞啊，覺得真係都係國際料啫。冇乜特別啦，哇！而家啲國際新聞日日咧都重頭戲咁樣上嚟、 啊，又有火光紅紅啊，咁樣即係唔係好想見到啊嚇！咁有陣時冇辦法啦，世界改變不了，咁但係我哋自己個心態咧，從個人出發咧，咁有啲嘢可以變嘅，起碼個心態都可以變嘅，咁讓自己變得更有正能量啦嚇，諗多啲係讓自己去。开心的 开心嘅嘢， 喜庆嘅嘢啦！哇，喺做咩？尹子龙点解仲喺度噶？ 系啊，佢有阵时留到好夜噶，佢 喂奶啊， 喂奶就翻咗屋企啦。 奶爸系咪叫奶爸噶？ 奶爸系啊， 即系而家全职凑系多咗好多全职凑 B B 嘅男人噶嘛？而家 系啊， 系已经时代不同噶啦。 系啊，女士揾到嘅咁，男士咪可以匿喺屋企度慢慢凑。 咁又唔代表個女士揾到嘅，個男士可能真係好鍾意湊 BB 啦，係咪？ 或者湊 BB 嘅 YouTuber 我哋唔知啦，係咪？ 嗱，咁如果呢在家呢湊 BB 呢都係你嘅賞心樂事，讓你充滿正能量嘅話呢，咁恭喜你，你繼續湊啦，咁聽住我係神光第一線啦。 神光第一線，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今朝早系 Sammy 啊 ！Samm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好似未瞓醒咁 啊！我点解要咁形容我啊？好精神喎、 啊！未瞓醒，等我望下，因为嗰只眼皮有啲、有啲耷啊！ 咁呢个天生问题、可能系。哎呀 ，sorry 嗱，听众未必会知道啦，咁我描述一下先。阿 Sammy， 你个双眼皮，我就想睇眼啫，你唔好细起棚牙。 我 你个双眼皮系不嬲咁深定系点样嘅咧？ 吓咁都深，我觉得 你系平时冇咁深嘅系咪？ 冇系、 因为咧彭仔系咁嘅，我系单眼皮，但系咧我唔够瞓，我变咗双眼皮。 哦，我甚至俾人笑过，有少少似林忆莲嘅。 你好讲唔讲？讲林忆莲。 Sorry， 是可忍，可忍。 我都好幾中意去首《沒結果》，仲有《芝加哥的故事》。 你已經遲咗十年啦， 真 係 大客 fans， 真係大客 fans。 我唔想同你討論呢個問題，我想知道今日嘅交通狀況。 好啊，好啊，好啊！半山坡路道咧，近住保德台有呢個臨時交通安排啦，咁臨時就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另外咧，聯合道都仲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啦，去九龍塘方向近住甲丙達道嘅慢線咧就封閉。咁現時咧，聯合道去樂富方向 咧。 你 就不能够右转入贾冰达道嘅。 讲多次， 联合道去乐富方向不能右转入去贾冰达道。隧道方面咧有车龙嘅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欣怡花园。咁啊，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咧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 Sammy 嘅中文全名叫咩啊？ 好似叫王嘉嚟 嘅，系啊， 郑秀文啊。 我捋咗咧，可能系因为我拆咗箍啦，我拆咗。 诶，系咩？ 你系牙箍？ 系啊。 牙套？ 系啊。 唔怪头先系洗起埋牙啦。 系啊。 懒靓噶， 奇怪噶。 所以 整咗 几 多钱啊？ 好似两万几， 哇真系坐底几多年啊？整咗 两年咯，我觉得终于唔使再俾阿一笑过牙妹啦。 你唔使理佢啦，佢无论点佢都系懒音王噶啦，你笑佢呢样得噶啦，可以笑一世， 系可以笑一世， 我肯定。 李志干啊， 嗱呢啲可以笑一世嘅，等佢知耻近乎勇咧就可以改善啦。你明唔明啊？我头先咧见到喂唔该晒 Sammy 报告呢一个嘅交通啊，但我头先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我哋嘅交通消息咧喺文字上边咧嗰啲嘅 notes 咧系有英文嘅、哦。 吓系咩？ 你会唔会尝试阿 Sammy 读下英文系点讲？ 咦，好似都差唔多够钟要翻去做嘢啦。系、啊、今日特别日子都会忙嘅。 哦系、哦，喂，今日嘅交通消息会好似延长、哦，讲 系 啊，会延长嘅。不过就封路方面就等翻晏昼嘅同事再讲啦。系啦系啦， 因为交通消息唔可以透露咩？我哋延长到几点？ 唔系，暂时我哋手头上嘅唔系咁，今晚系取消咗呢一个嘅集会，咁佢就冇封路噶嘛。 咁我哋嘅交通消息就会弹性啲啦。 我都系奴婢先行告退啦，去做嘢啦。 冇鬼用， 系啦， 系噶系噶， 太低级可能佢咩都唔知啊。 系啊， 咁你省正棚牙啦。 系咁， 拜拜 拜拜。 跟住我哋有阿 O 喺出边嘅，阿 O。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哥，早晨。 外边嘅天色如何啊？而家？ 外边嘅天色忽然又好起上嚟喎， 系啊， 系啊，咁啊吹走咗啲乌云，呢家蓝天底啦，跟住咧仲有啲白云，嗰啲白云咧仲要系薄薄一片噶喎， 识唔识唱嗰只歌啊？ 蓝天白云系咪啊？古天古 系像白云像清风， 哦，像白云像清风， 你真系唔识嘅喎，系，好啦，继续描述下出边先， 唱一段噶啦。先唱一段得唔得？咁今日咧多咗好多跑友啊，跑步啦，咁、可能因为朝头早嘅状态，喂，今日起码冇嗰啲骤雨出现先啦，喺六七点嘅时间咁样，所以就哇多咗好多朋友仔喺外跑步啦，做运动啦，开始拉筋啦，将只脚咧晾喺个栏杆嗰度咧，咁可以伸展下，咁都有呢啲情况嘅。 喂，男士们咧，男士们出去跑步咧，打大赤辣噶，成日都 系啊，仲要咧，佢哋拉筋咧，咁佢哋着嗰啲好短嗰啲跑步裤噶嘛，成日都露出条底裤噶。 我见阿欧阵时佢个 I G 跑步佢都系打大赤辣噶。 系咩？ 系啊， 系啊， 我下次 copy 俾你睇。 哇，我唔想睇啊！我唔想睇啊！我惊有阴影啊！睇咗， 系啊， 真系千 祈嘢嘅。 哎呀， 系啊， 咁大家都系一个健康嘅体魄 啊，系啊， 非常好啊，健康体魄啊。咁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有冇鸟语花香啊？出边？ 暂时都有鸟语花香啊！啲雀仔都喺度嘈啊！咁楼下晴天嗰度排队开始买早餐啦。 系啊，咁紧要啊！ 自己台嘅人，定还是隔篱喺旁边做嘢，定还是广播到附近嘅居民都开始进食啦？ 即系一切正常啦，都好嘅。 正常。 好，唔该晒啊！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日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啊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噶，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咧系骤雨增多噶。而家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9%啦。咁啊嚟到朝头早都有晨光大学、哦。 系啊，好孭定个书包一齐上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就上向我哋嘅法律学堂啦。今朝早终于真人现身啦，大壮咪早晨啊！ 早晨 ，Barbie， 你唔好学坏事啊！ 喂，好好啊，而家缓和咗啦个疫情，咁啊可以上翻嚟真人同我哋对话咯。 系咯，起码都去到晴天咧，有杯嘢饮下啫。 几好几好， 晴天都好开心啊！ 你都好开心。喂，不过咧，即系今个星期咧，法庭嘅新闻咧，亦都持续不断吓。 系啊，似乎咧，即系大众唔知点解咧，啲焦点咧以前系少啲嘅，而家好多时咧就系就住咧吓啲法官啊，喺啲讲啲言辞咧，片言只字咧啊，好多嘅议论。 嗯，好留意佢哋咧，即系嗰啲陈词有啲乜嘢嘅字眼咁突出咧吓。 其实呢啲突出嘅字眼咧系赞美嘅，之前系高尚咁，而家系优秀咁，即系 都好正面啊，全部都。 有问题咧咁嘅样吓。嗱，问题咧之所在咧就系好视乎啲人啲颜色啦咁样吓。咁当然啊，法官系姓蓝定系姓黄咧？咁就变成咗系政治化咗啦。 系 其实真正应该如果要系去评弹咧一个法官嘅判词嘅时候咧，首先我好怀疑咧，即系譬如阿水官嗰件事咧，有几多人系真心或者系有意咧，系成份啊，即系个判词咧前前后后咧。系睇过，即使睇咗个判词都好啦。仲有一啲嘢咧，就系法官当其时判刑嘅时候咧，系佢有考虑到，譬如感化官嘅报告啊，或者背景报告啊，其他啲求情嗰啲书信啊、陈词啊，整体吓听晒之后咧，代入其中，仲要考虑埋呢个法官施刑嘅时候考虑嘅原则啦，咁样。因为普通人如果你问他哦，一争那个人最好就判到他尽啦， 系啊， 次次都极刑啦， 人之常情 啊，系咪？你话啲咩家庭暴力嗰啲咧，你试下问下受害人啊，最好判他死刑啦， 罪无可恕， 系十八层地狱咁。但系法官量刑嗰阵时候就唔可以咁噶，即系要一个客观，要冷静啊嘛， 系 啊，咁但系冇办法啦，今时今日风气咧就变咗。片言隻字咧，都好似系招嚟有啲人说啊文字狱咁嘅样。 嗯， 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司法机构本身咧亦都啲动作嘅。 嗯， 啊，咁一啊，首先啊，国官就话好似系唔使做呢啲啊修例案啦，几好啊，仲少一犯都吓骨，因为 见报率就低啲啦，可能 执到一单人要等三个半钟头都未听到，真系得了嘅。 嗯， 好啦，咁另外咧，唔知点解咧又啊走翻啲旧事咧。 嗯。 就李官咧，啲报纸上面有个名嗰啲咧，又唔使佢审咧类似嘅案件。 嗯， 咁仲话咧系咩法官行为指引啊嗰啲嘢咁。嗱，如果咧系就住法官嘅片言只字咧，系去将佢分类，好似过年嗰啲糖果盒啊嘛，全盒咁分类咧。吓，咁啊，真系要好小心处理。 嗯， 啊，因为法官咧个位置咧。是完全公正公道的嘛。 啊、 所有嘢都会考虑的。 嗯 啊、你不同是執业那些嘛。即是你说啊医生有专科可以备喉啊定是什 么、 律师有些人说他专打什么什么。 不、 当然他见到他客人什么案呢就是他专打什么什 么。不通有生意不做什 么不知道是不是说一下笑就是。但是呢法官咧就基本上就唔會嘅，即係除非你有某類民事案件，譬如專做海事法啊，或者擺咗去家事法庭咁嘅樣咧，就例外啦咁嘅樣，即係但都唔係話佢唔識審其他噶嘛，咁樣將佢撥開咗，唔知係咪叫 hashtag 嚟啊嘛，咁即係就變咗係真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啦。咁同埋咧，如果係因為法官一啲説話咧、而对佢有啲咁嘅调动或者制裁咧，真系要三思而行啦。 嗯， 因为个法官，我哋其实如果做执业嘅咧，就好担心就啲法官咧系机械人法官啊。 哦，何谓机械人法官咧？唔通有公式嘅？ 就唔系机械人走咗 RoboCop 咁样啊。不过咧就系啲人话咧 AI 点发明都好咧，好难发明呢个 AI 法官咁，将来等着潮咧。 哦，我觉得可能都得噶，即系好似 fill in the blanks 咁啫嘛，填翻中间嗰啲罪行啊、人名啊、时间、地点、日期啊咁。 印象中好似有啲官都系似系机械人，不过可能记错啊。咁因为好多时啲人就话判词啊，乜嘢嚟嘅咧？就话个法官。当佢无论咧系判裁决嘅时候咧，即系话有罪冇罪啦吓、或者系量刑施刑嘅时候咧 ，sentencing 嘅时候咧，佢都要讲出个理由嘅。有啲叫做咩裁断陈述书啊、 咩 reasons for verdict 啊，或者 statement of findings 啊呢啲。點解呢？就係、是、我哋呢個文明社會呢，就係、是、個法官雖然咁大嘅權力啊、 嗯、 但係唔係隨便㗎嘛，使用㗎嘛。佢用得出嚟點解話個人有罪，點解要判呢個刑呢，佢要俾理由嘅。咁、嗯、啲理由就喺返晒佢呢個俗稱判詞嘅地方囉。咁、 嗯、 但係如果係判個人有罪冇罪呢，分分鐘嗰、那個人不服控辯雙方都可以嘅、 嗯。 就係睇返個判詞啦。個判詞裏面如果佢即係執著 ABCDE 五樣嘢啊 ,D 嗰部分唔啱唔妥，就可以上訴。咁形成咗點呢，啲法官本身呢喺撰寫判詞嘅時候呢亦都極度小心。 嗯。 因為如果佢有啲佢冇講呢，咁呢上訴人呢就話啊佢諗漏咗呢樣，呢樣好基本嘅。 嗯。 咁如果佢諗出嚟嘅嘢錯咗，佢更加俾人哋千夫所指啦。咁點解叫機械人法官呢，就係、是、哦咁佢就公式化啦。 嗯。 啊譬如如果係啲刑事案件呢，我諗我念嘅速度呢可以快到可以攞个汉堡包都未到、啊。即係话呢种刑事案件啦，佢正站唔喺控方完全合唔合理，点地步之下被告呢、嗯、就係冇任何责任呢，自己指证无罪嘅。咁然之后呢控方证人之间呢虽然有啲矛盾，但係本直呢小心极度谨慎考虑之后呢都唔认为呢係可以做到任何呢对佢哋嘅诚信啊可靠程度有影响。 嗯。 啊被告人呢不选择作证，呢、这个呢就佢嘅权利，我唔会对佢呢作出不利嘅批评。我、哦、被告人有作证啊，有作证呢我睇咗鑑謀辨識咧，啊回答問題嘅反應各樣咧，都唔認為佢一個老實嘅證人。不過拒絕佢作證嘅證供咧，就並唔代表控方已經減低咗佢證案嘅標準，一樣都毫無合理疑點。最後咧，被告有罪，起身。 哇！真係單單案都可以套翻落去、啊。 大致上啦，咁啊加翻少少花花草草啦，咁。 嗯。 咁所以我哋寧願咧係啲有血有肉、有人性嘅法官，真真正正咧係考慮咗件案情、證據俾出嚟，咁。有罪冇罪呢、這個由法官公道嘅決定、啊、你唔滿意咪上訴咯。 嗯哼， 啊、即係我哋不嬲接受個制度。 嗯， 咁有啲時候如果真係牽涉政治嘅問題算咧，我咁諗咧，就話我希望咧坐喺上面嗰個人，逐啲講叫夠硬淨。 嗯， 即係嗰家有啲政治嘅風係影響佢嘅。 嗯哼， 啊、而佢咧依然係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嘅，佢唔受呢啲即係周圍環境影響到佢。而照樣作出嗰個佢認為公道嘅決定咧、 嗯， 我先希望呢啲人咧留喺度，唔好受到干擾。 嗯，咁但我想知咧，頭先講緊嘅呢一類咧，即係法官講嘅判詞咧，到底係咪好似咧有啲人嘅演講稿咁樣咧，一早翻屋企寫定曬，照住讀嘅咧？ 喂，我又冇睇到法官櫃桶底有冇寫住啊。不過咧，問題就係你聽得判詞多嘅時候咧，或者同一位法官嘅判詞咧。咁你自己為咗得著㗎、啊 嗯。 不過話得說回來呢，就原來係譬如高等法院嘅法官呢，佢哋喺引導陪審團嗰方面呢，的而且確呢係有一啲文本呢範本呢俾佢哋參考嘅、嗯。即係方便佢哋喺引導嘅時候呢，就大家有個一致性啦，無性得寬啦。即係唔會話 A 法官引導陪審團就住某樣事情係咁講，即係法律上呢、嗯、第二個就唔同。咁但係至於你話係中級法院啊，或者裁判法院嘅法官真係俾個判詞嘅話咧，咁應該就係自由創作嘅。 哦，因為呢一個自由創作好緊要啊！如果而家咧咁多嘅報道咧都留意住佢哋嘅用字咧，我應該翻屋企諗定一扎詞彙先，帶本字典翻去。 咁啊，如果係有人會諗就，唉、哎，咁算啦，咁即係你講多咧就俾人話得多，咁咪將佢全部收起咯，淨係講啲乾乾淨淨啊，冇。 咁啊，真係變曬機械人咯。 係啦，咁呢個就真係。唔系呢个制度设计嘅目的嚟嘅。 嗯，谂头先讲到话有个法官行为指引系咪啊？ 系咯， 个行为应该净系包括个判词啫咩？ 咁嘅嗱，法官行为指引咧，法官行为梗系好正确伟大啦咁样。点解要整个指引出嚟咧？我唔系司法部里边咧，唔、嗯、知啊。不过咁。这个行为指引似乎最初呢2004年出的。 是。 那么大概呢 ,2002 年咁上下呢有宗案件发生过的吧。 嗯。 那时你有个粤语片的红星啊。 是。 啊你咁后生有没有看关师傅啊 没啦。 啊王师傅那些啊苦学双形拳没看呢。咁當中咧有個美女咧就成日即係打得嘅， 嗯， 啊有特首咁打得，咁啊之後咧就做咗區議員咯， 係， 咁就洋人叫深烤啊嚇，即係深烤咧就喺競選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廉政公署就話佢呢種叫中票啊， 嗯， 咁啊刑事檢控咗佢， 係， 咁啊據講咧原來喺一個裁判官席前咧就係審訊啦， 嗯哼。 咁裁判官咧之前咧自己有私人執業嘅，咁啊相識咗一啲法律界人士啦，個人士嗰啲職位咧就係、是、你又唔知有冇睇電視啦？阿嘟嘟姐同阿黃之華做嗰套戲咧、嗯、叫師爺啊， 師爺 係咯，咁、那個師爺就揾咗阿法官咧就去飲茶食飯， 席 間咧唔知點解師爺咧臨找數嗰陣時又唔係佢找啊、嗯，啊法官俾錢啊嘛，咁但係佢就話、啊、可唔可以咧誤判？美女吓、啊、昔日嘅武打、女星咧，阿、区议员咧坐监， 系 咁呢样嘢就非同小可噶，因为妨碍司法公正啦，仲要同个法官讲添。 啊，咁似上个礼拜我哋讲过个 case 嘅，都系啦，真唔知点解约咗出嚟咧，讲下啲心事先。 所以咧就唔好约出嚟啦，梦中见到就算噶啦呢啲嘢。啊，咁嗰位法官听完之后咧，又唔系话听唔到噶，听得清楚啊。 嗯， 咁啊，于是就走去报俾呢个首席裁判官听啦。 嗯， 咁自不然就有位 又再报啦。 系啦，咁最后咧就系、是、要揸证嚟做啦，刑事检控咗嗰位师爷。 嗯， 咁啊，坊间传闻啊，再重复两次咧都系坊间传闻。 嗯， 咁啊，师爷就话要揾某某资深大律师去打之余咧，仲话要爆啊，就是、以前咧就啊。法官同佢之間嗰啲嘢， 哇！喺睇嚟即係大家叫做攬住一齊， 係啦，嗰啲啊社會活動啊，即係去個社會出面有好多活動咁樣嚇，仲話要揾翻啲當時有參與活動嗰啲人士啊、女士出席即係聆訊添，即係聽落都機會唔高嘅，邊個會走出嚟講啊？咁、就此之後咧，就有終審訊啦。咁、之後咧，阿司儀就被定罪啦。咁啊，就唔知點解又咁啱咧，就嗰個時間咧出咗呢個法官行為指引 啦。哦，咁啊真係咁啱喎。 係啊，咁世界上啲嘢咁啱就遇著剛剛啦，咁嘅樣。咁當然嗰啲咧就可能係針對一啲真係覺得行為上嚇嘅嘢啦。 嗯。 但如果你話判詞嘅時候咧，講多講少，而公眾人士咧又片言隻字咧，就拿住嚟唔知叫做放大啊定點樣？因為你問翻嗰啲批評者，有啲我睇到咧都係比較公道嘅，係啊，咁但係有啲就淨係揸住兩隻字、四隻字就講好多嘢， 嗯， 咁人哋問下佢，喂個判詞你睇咗未啫？ 嗯， 啊，咁判刑嘅時候要考慮嘅原則係乜嘢呢？咁、唔知嘅話就唔好好似我咁亂咁講啦。 就嚟啲法官咧都驚到咧，要真係攞住啲字典咧，每日咧就學十個新嘅詞彙，然之後研究下到底邊一啲咧先至叫中立啊、冇立場啊咁樣，咁啊。不会被人再拎嚟讲咯， 整整下佢唔使翻工添，攞住个录音带播咪得咯。 哎呀，希望唔会变成咁啦。 我哋梗系唔想变到咁啦，因为邻近地区有啲地方系咁噶嘛。 好啦，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咪。 哎呀，好惊啊！唔该晒啊 ，Barbie。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谈论香港问题，表示目前发生的事情有潜在风险，将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保障，可能会非常严重地侵蚀声明拟定的内容。外相蓝韬文就话已经有准备，以英中自贸协议为代价，为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发声，又话要表明英国不会背弃香港人。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英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赵立坚要求英方悬崖勒马，摒弃冷战思维和殖民心态，认清并尊重香港已经回归，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现实。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裔黑人弗洛伊德怀疑遭到警方暴力执法之后死亡的案件，当局修订对前警员萧曼的指控，起诉他一项较严重的二级谋杀罪，最高可以判囚40年。案发的时候是警员的萧曼被拍摄到以膝头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萧曼其后被解除警员职务，被控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罪。最新的法庭文件显示，当局修订起诉书控告萧曼二级谋杀，当局又起诉三名涉案被解除职务的警员，罪名是协助和教唆二级谋杀以及二级误杀罪。 明尼苏达州检察总长埃利森说，他的团队重新审视过案件，认为案中证据足以支持起诉萧曼更加严重的罪名。事件引发多个城市连日有示威，抗议警方执法守法。埃利森强调自己是基于法律作出检控决定，不受公众压力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谈论新型肺炎疫情。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赞扬德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秉持客观理性立场和尊重科学的态度，表示中方愿意和德方共同支持世卫的工作，推动国际合作，并共同支持非洲国家抗疫。习近平又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方愿意继续为德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默克尔说，愿意和中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进复工复产，继续深化两国经济合作。卫生防护中心确认，中心早前公布沙田沥源村六泉楼未交回深喉唾液样本的66户居民当中，31户会提交样本，13户在5月中已经搬离，另外有22户仍然未取得联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留下信件给有关的住户，敦促有关人士尽快联络中心，并提交样本作病毒检测，又表示会对不交回样本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封路方面咧，联合道有水雾急收，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咧，慢线仍然封闭。现时咧，沿住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嘅车辆咧，就不能够右转去甲丙达道，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心一番，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我桂花田觉得最开心就是做白雪公主， 不是吧？ 的母校 哦， 因为魔镜成日都会赞我是最靓的嘛。 不是，他是赞白雪公主最靓、哦。 我生白雪公主出来的，即是我都靓。 但是你后母啫、哦， 咁我唔做啦，我做翻桂花田啦。 从此桂花田仔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苏贞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题，请问在恶劣天气下，雇主要为员工制定什么计划？ 当然是旅行计划啦，唔通仲开工咩？ 错啦，应该是制定呢个交通安排同埋撤离路径啊。 答对。第二题，咁员工啊真系要开工嘅话，咁请问要有咩装备？ 唔使装备啊，俾我早啲走就得噶啦。 错啦，起码都有雨褛、防水衣同埋反光背心。 好醒啊，答啱晒吓。想知多啲咧，就要听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清真鹏。 喂，思培啊，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的神，你会用咩歌啊？ 梗系呢首啦。 红色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落叶飞。 哦，你死啦，思培，你话的神肥过部红色跑车？ 唔系，佢够快同够宽啊嘛。 想知的神有几款，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思培的寻常事，认真做啦。 我快你都知 道。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翻到嚟朝早7:38啊，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咧，咁啊要同听众睇睇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朝 spot 到你啦！除咗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讲下呢个咧叫做暗黑星期二啊，吓、 哎、 Black Hole Tuesday。咁啊，因为美国黑人啦弗洛伊德嘅事件啦，咁、啊引发全球咧反种族歧视嘅一个运动。咁啊，国际体坛咧都有强烈去谴责嘅咁样。咁啊，先讲下网球坛啦，三大一哥啦，即系大家都做过一哥。所以三大一哥，虽然今次因为个排名有啲唔同啦，包括咧费达拿啦、拿度啦、祖高域啦，都喺各自嘅社交平台上边咧上载咗全黑嘅图片啦，以力撑咧呢一个运动嘅，亦都咧希望啊呢啲歧视就唔好再存在喺世界上边啊，咁啊。都唔够呢一位仁兄激，就係六届 F1 嘅总冠军啊黑帝咸美顿，咁啊讲明係黑帝㗎，咁梗係支持佢哋黑人平权啦咁样啊，咁啊咸美顿呢早前呢已经抨击呢 F1 嘅车手呢全部都保持沉默啊，佢琴日呢再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出铺啦，佢係咁样讲嘅，就话过去一个星期呢真係非常之唔开心啊，我完全呢好难以掌控自己嘅情绪，非常非常非常愤怒啊咁样啊。咁啊亦都上载咗呢一张啊白宫熄灯嘅相片 喎。 咁、佢係咁样讲嘅。啊呢位呢呢、这个呢就係特朗普嘅形象啦。10万人死亡，4000万人失业，多个城市呢就出现暴乱啊。当啊佢哋嘅国家需要一位领导人嘅时候呢，特朗普呢就熄灯匿返入去自己嘅地堡入面。咁、呢个就係咸美顿炮轰啦，係咪先努力强力咁样炮轰呢一位啊美国嘅总统。咁当然即係咸美顿即係身在英国㗎嘛，咁佢当然可以炮轰得落力一啲啦。不过你睇到嚟緊 F1 呢都就嚟呢唔係开波啊，係开车呢，咁睇到各大车手们都动作多多。咁你会觉得哇咸美顿都好少发呢一类咁嘅声明嘅，因为平时其实佢虽然有阵时会好嬲啦，咁但系佢驾驶技术系好超卓啦，但系其实佢唔系太多呢一类嘅讲话嘅， 吓佢都几专注自己嗰个赛道上面嘅表现。 佢唔系嗰啲口多多啊，或者聊事斗非嗰啲人嚟嘅，估计咧佢都 真係沉默咗好耐啦，覺得需要咧發下聲咁樣啦。咁其實之前波神米高佐敦都有講啦，話希望呢啲咧歧視問題咧早一日可以解決啦咁樣。咁希望真係咧成咁多位咧運動界嘅猛人所講啊，希望真係事件早日告一段落啦。嗱頭先講咧話克蒂咸美頓咧，哇都今次發呢個聲明啊，或者出呢個 post 咧都好狠勁喎。咁原來咧 F1 方面咧，都真係好狠嘅，點樣好狠法呢？就係、是、話說係咁嘅 ，F1 咧嘅賽會嘅首席執行官啊，兼佢哋主席咧，海利咧就喺官方嘅網站嗰度表示啊，如果有個別嘅車手咧確診咗新冠肺炎咧，佢哋都唔會取消賽事嘅， 係 佢哋定立咗啦，即係你話 繼續去嘛？ 第一站譬如奧地利站咁樣啦，去到第三站譬如杜拜咁樣先算啦，咁樣咁。去到杜拜站，喂，有人確診咗咁樣，佢唔會停㗎啦，佢繼續都會繼續咁樣延伸落去啦，呢個 F1 直到最後一站完成曬18個站嘅賽季目標囉。咁啊，呢個都係幾估唔到喎，因為好多嘅球賽或者好多嘅聯賽，以足球為例啦，咁你踢踢下，譬如有哇又有選手會感染嘅，譬如你睇翻日本例子為例咁樣，即係日本職業嘅名古八瓊啊，咁啊金崎夢生啊，咁確診咗咧，有機會 J League 方面個重啟咧都有啲暗湧噶嘛，咁、即係有諗過話，喂，如果真係有啲球員去確診，可能會有大規模嘅感染喎，但係咧 F1 咧個處理就唔同啦，佢開咗車咧。佢停到落嚟，停到，因為可能太快啦，咁樣亦都係車手們啊，咁啊，可能要盡情咁樣拼搏。咁當然我自己諗啦，我自己諗啊，推測當然係背後嘅贊助費啦，同埋資金啦。咁你一係唔開啫，你開咗開下又停下，咁你點收錢呢？同啲贊助商係咪先？ 佢哋一定會諗嘅。咁啊，個車手其實本身都係喺架車入邊嘅。咁、你知 F1 其實都好大架嗰啲車。咁但係都唔係一個理由。咁你佢哋會落車噶嘛？ 係啊，同埋F1 有好多嘅機組人員噶嘛，即係譬如佢嘅胎嘅磨損， 換轆嘅都四個啦，係咪？ 換轆都四個啦，工程師有兩個啦，電腦工程師 揾個人嚟抹下汗都要㗎， 係咯，換衫都要㗎， 抹汗應該都高危啦，照你咁講。 係啊，所以就希望F1 方面都冇事冇干啦。咁啊，另一邊咧就傳嚟啊好消息啦，就係葡萄牙方面咧有希望啊。八月咧，用呢两个字主办欧联，因为咧，欧联嘅赛会咧，佢都唔倾向大家，喂，又踢主场又踢客场，费事你啲球员咧成日要搭飞机飞嚟飞去啦。咁常言道啦，搭飞机咧其实就好高危噶嘛。咁喺个几多万尺嘅高空嗰度都好啦，咁最大机会就有机会感染嘅咁样。咁所以咧，有见及此咧，就所有队伍咧。八月咧正常就所有聯賽完曬噶啦嘛，咁八月嘅時候咧就大家飛曬去葡萄牙嗰度，咁咧就喺嗰度咧就踢啦，可能一個禮拜就踢曬佢，或者兩個禮拜踢曬佢咯。咁啊八強嘅球隊就有機會飛去葡萄牙嗰度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喺嗱暫時咧都係一啲歐洲嘅媒體爆料嘅啫。咁係咪真係有機會咧？葡萄牙嘅總統亦都暗示將會有好消息喎、哦。咁對於葡萄牙嚟講，當然是一個好的消息啦，你都知道葡萄牙經濟麻麻地啦，如果你而家講緊哇即係八隊球隊 閉門作賽嘅啫喎，都係 係啫，咁但係 點都分到少少嘅，咁嗰啲 轉播權啊、係咪場地啊咁樣，咁你而家話喂喺葡萄牙踢咯，咁本身可能收開個場地費$50,000一場嘅、哇你歐聯喎、咁我啲凳都要整靚啲啦，你個個都球星喎、又 C 朗、又美斯啊，又邊個邊個咁樣嚟到，哇架車都要執整下啦，即係接駁嗰架 shuttle bus 啊，即係由酒店去到球場 都要噴嗰啲靚油啊， 係啦，都要噴嗰啲靚油啦，係嘛，咁冇理由咁唔大體㗎嘛，咁啊乘機可能呢製造到一個商機出嚟啊！嚇咁啊，原先收$50,000嘅一個場地費， 收佢$500,000， 梗係啦。呢個時候唔係唔收$50,000啊，咁啊有機會真係咁樣嚇，暫定個地方咧就會喺葡萄牙嘅里斯本啊，幾個嘅球場咧就相對係理想一啲嘅。咁啊，葡萄牙仲有一個優勢，就係、咧所有葡超嘅球隊已經出曬局噶啦，唔存在主場嘅問題。 不過都有個別球員咧係有主場之利嘅， 個 撇啦，譬如斯朗咯。咁但係咁嗰個球員啫，咁但係 球員啦，係 起碼葡超喂真係出曬局嘅喎。咁、啊、你之後踢嗰啲譬如祖記啊，譬如巴塞啊，譬如皇馬咁樣，喂你唔係西班牙咧就係、是、意大利嘅，唔係就英超嘅咁樣，即係英格蘭嘅球隊咁啊，真係好似。作为欧联嚟讲，葡萄牙先系一个真真正正嘅， 算系中立嘅地方啦， 真真正正中立场、啊， 因为佢哋淘汰晒， 系啊，呢个都几有趣味啊，咁估唔到咧，有阵时系咁啊，人生都系咁，有啲嘢冇咗咧，原来有啲嘢有翻， 又得福，系咪？而家变咗 C 朗仲主场添，你点估到啊？ 系啊， 开心死早记啊， 系啊，希望收音机旁边你都系啦，如果今日有啲嘢啊，可能 miss 咗班巴士咁、啊、样。啊！轉個頭有翻架小巴，仲要少啲人添咁樣，咁可能咧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令到自己感覺良好啦，以至有陣時咧即係未必因禍得福個個禍字好似好沉重咁樣啊，因小啊而失大啊，因小而得大咁就好啦。 係啊，咪歐聯啊有呢啲消息啦。嗱，其實受到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影響啦，咁啊都你話亞冠杯啊嗰啲咧都即係亞洲足協啊，佢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要。谂谂计先至得啦吓，咁啊自今年三月开始啊嘛，亚冠杯同埋亚协杯咧，同样咧停晒噶啦吓，咁啊连同世界杯同埋奥运外围赛咧，亦都系冇办法避免噶啦。咁啊亚冠杯系多达12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参与嘅，咁但系目前咧就只有韩国嘅联赛咧先至踢翻波，咁啊其他嗰啲咧仲系停紧嘅。咁啊6至7月咧会再有4个联赛咧就重启噶，咁啊泰国联赛预期咧9月咧就会系开翻波噶啦。咁啊32支。咁啊喺呢一个亚冠杯啊，球队咧就仲有4轮嘅分组赛，咁啊先至进入咗呢一个嘅淘汰阶段噶。 喺香港踢咯，香港都冇球队， 系啊，香港冇球队， 亚冠杯啊，我哋都系一个几好嘅中立场嚟噶。 我哋有收佢50万啦。 香港又系啦，平时收50000蚊场地费，今次仲唔可以收到50万？ 咁你收翻我10倍好啦，系咪先？咁睇下佢哋亚洲杯呢啲方面啦，有啲咩最新嘅公布咧，又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吓。 You to show me a real good time. I never asked for the rainfall. At least I showed up.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 me. Harder like misery. It's coming down on me. I'm ready rain on me. Drop, but at least I'm alive. 體育消息嘅，揾翻一啲咧節奏幾好嘅音樂作品啊 ，Lady Gaga 加上咧 Ariana Grande《Rain on Me》。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啦，嚟到國際新視野，出面係29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啊79%嘅。 喂，小白啊， 早晨啊，彭爷。 今朝咧呢个国际新视野咧，就想咧同大家先去一转咧，阿小白都好欢喜去嘅国家 边度啊？ 日本、 oh, ，Japan 系啦。咁啊，日本咧，我哋就去到呢个东京咧。 嗯。 阿小白啊，你熟唔熟呢个东京咧？嗰、那个都政府大楼，又或者系东京湾嘅彩虹桥咁咧？ 有个蘑菇喺个顶嗰个大厦啊嘛。 咁嗰个彩虹桥咧？ 彩虹桥台场嗰度咯，系嘛？ 啊，你真系好熟喎、啊，真系果然吓。咁、啊、你有冇见过呢个彩虹桥咧？佢会着灯噶？ 有，会着灯噶。 你真系见过啊？ 系啊。 你见过佢着咩颜色嘅灯啊？ 蓝蓝地嘅印象记得好似系蓝蓝地、红地咁上下咯。 即系好有啲感觉咧，似系我哋嗰、那个。 青 马 大 桥 系啦，系啦， 即系喺我哋来回机场嘅时候有机会咧，经过青马大桥咧，都会见到佢有啲灯光嘅， 或者射上去咁样。 系啦，即系有啲叫色彩啊，好似有啲即系幻彩嘅灯光咁样啦。咁原来咧呢一个嘅东京湾彩虹桥啦，同埋都政府大楼咧都会着灯嘅。 嗯， 咁以呢一个彩虹桥为例啦吓，咁啊佢都会着颜色灯嘅。 嗯， 咁如果最近咧譬如前晚咁讲咧，你有留意到嘅话咧。我唔知道你是因咩原因留意到啦，因為而家應該係 好難留意 到去嗰度， 除非有佢啲24小時 cam 嘅， 係24小時嗰啲係咪啊？ 冇錯。 好，咁咧你會見到佢咧著咗紅色燈，好靚喎。 嗯， 係咪好靚咧？ 好靚啊！ 紅色燈 係啊，夜晚嘅時候好 sharp 啊，好 sharp 啊。 係啊， 但其實唔係好嘢嚟 嘅。嚇？點解啊？ 係代表東京警報。 哎呀， 是一个警报来的。 他用个颜色去到话俾人听，而家一转咗警报啦，咁样。 是啦。 哦， 咁何解呢？都系同呢个疫情有关咯。因为原来话呢，东京呢一排呢嗰个疫情呢又多返啲啦。新增有成30多宗嘅病例咁样。咁于是呢有一个嘅感觉同埋嗰个征兆呢就系点呢，就系疫情恶化。 嗯。 亦都因为咁。所以當局咧就喺前晚嘅時候咧就首度啊係發出呢一個東京警報。 哎呀， 嗰個警報係點嘅咧？就係包括咗喺呢一個都政府大樓同埋咧東京灣彩虹橋嗰度，就係亮著咗紅燈啦。 哎呀，真係紅色啦！警報，警報。 係啦，咁咧就連咧。即係本來話喺呢個防疫措施咧可以鬆綁嘅嗰啲設施啊、行業啊咁。暫時停業嘅咧，本來咧已經係進入呢一個第二階段咧，話係解除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東京警報一著翻咧，即係叫大家咧，唔可以鬆懈啊，都係要咧係加緊咧防疫抗疫措施啊咁咯。 哎呀， 啊咁啊，本來咧即係喺呢啲咁嘅大橋度，係啦，見到咧，哇，著咗燈好靚啊，咁原來著咗紅色燈咧，唔係好嘢嚟嘅。 係，我唔知道其他建築物佢哋又會唔會都係越著越多，即係譬如佢啲東京鐵塔啊、咩晴空塔啊嗰啲咧。 咁喺呢一個嘅國際花絮當中咧就冇提到啦嚇。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都是受到疫情影響，本來咧都是一件令人遺憾嘅事。不過喺美國嗰度咧就發生咗一件咁樣嘅較為咧有翻啲温情嘅一個嘅國際消息，都係一則嘅花絮。咁受疫情影響就有啲咩遺憾啊？就係咧原來其實而家呢一個六月份咧喺美國嚟講咧就係向來咧傳統啊，都係啲高中咧佢哋咧會。舉行佢哋嘅prom 啊、 哦， 即係畢業舞會。唔、知點解美國嘅少男少女咧，佢哋對於高中嘅畢業舞會咧係極之重視嘅。 係啊，你見嗰啲Disney 咧，成日都會即係攞佢哋呢個主題去到做好多片 musical。 係啊，甚至乎鬼片都係啦。 係啊係啊 ，Carrie 啊，最經典嘅就係 嚇到你屎啊！ 係啦，即係呢。即係都係用呢一個高中畢業舞會咧。 嚟到做嗰個嘅背景嘅。咁啊，因為佢哋傳統真係好重視啊，啲男仔女仔會打扮得咧，著曬踢絲圖啊，男仔啦嚇，女仔係著曬晚禮服啊咁樣。好靓，好啦，咁而家咧疫情之下取消啦。咁话说咧，就美国咧，当中咧有一个嘅小朋友，呢、這个小朋友咧男仔七岁嘅啫。Rogers， 咁Rogers 咧，佢本身都有一个嘅保姆嘅。咁保姆咧叫做 Becky。咁保姆咧佢就系高中生啦。 Becky。嗰个 Betty 啦， 佢唔系 Betty 啊，系 Becky 啊。好啦，咁 Becky 咧，因为佢冇得去参加呢个毕业舞会咧，好遗憾啦，好伤心啦。啊，点知呢一个嘅小主人啊，七岁嘅 Rogers 咧，佢咧就谂到咧就帮 Becky 咧就搞一个咧私人毕业舞会。咁就是、我谂呢个僆仔咧都系有钱仔嘅，佢嗰个后花园大道咧好似树林咁啊。 哇！ 咁就喺佢后花园嗰度咧，就帮 Becky 咧就举行一个两个人嘅私人毕业舞会，即系得佢同埋 Becky 啦。咁咧就喺嗰个花园度整咗张长餐台啊，咁上边咧预备咗食物啦，咁佢自己咧又装扮。扮到咧成个小绅士咁啦， 全部都系要啲不着嘅嘢嚟噶。 系啦，咁 Becky 咧着晒礼服咁啦，仲特登咧阿 Rogers 咧就去接佢，即系揸架车，搵人揸架车啦去接佢，然之后咧就同佢一齐去到呢个花园嗰度咧就跳舞，跳舞咧都保持社交距离咁跳噶，咁令到咧呢一位嘅保姆阿 Becky 咧就系、是、突然之间咧开心翻晒，有一个好难忘嘅毕业舞会啊！ 人间有情啊！ 所以小朋友有阵时啲梦想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咧系啦吓。 首歌曲的宇多田光，不向任何人诉说的音乐作品。我们先听听八点钟的新闻简报先啦。 证据足以支持起诉萧曼更加严重的罪名。事件引发多个城市连日有示威抗议警方执法手法。埃利森强调自己是基于法律作出检控决定，不受公众压力影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8.96， 瑞士法郎 0.962， 加元 1.35， 人民币 7.12， 英镑对美元 1.257，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851 点，升2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47美元，卖出1,701.1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日出大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宠物公园噶。 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在日出大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宠物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联合道由于有水务急收，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贾炳达道封了慢线，主要就影响了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贾炳达道，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贾炳达道的。最后提一提大家，我们交通消息今晚会延长到晚上的10:30，想知道外面的路面情况就要留意着我们的交通消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多成，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啊？ 爆笑啦！ 你平时有冇听我哋做节目啊？ 有啊。 觉得我哋可唔可以用爆笑嚟形容啊？ 都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你哋笑咗好笑咯。 我哋可以唱首歌俾你听 喎。咁你咪好笑咯。 嗰首歌系， 佢真系笑喎，佢中我呢个。 系咪咁爆笑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成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我笑唔出。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骚扰残疾人士是违法的，一般人觉得那种行为有冒犯、侮辱或者威吓成分，就可以视为骚扰了。 所以大家平时千祈不要乱讲冒犯的笑话。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有没有哪个作家最能够写出你的心思？有没有哪部作品最能够勾起你的感觉啊？你中不中意同文字谈恋爱？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由诗词歌赋倾到散文小说，主持邓小华同你一起品味文学，品评文学。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这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的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在文凭试放榜后就不用亲自去通知院校你们的成绩，快点在7月13号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着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笑下先， 系啊！早上隔住个口罩，感唔感受到？ 隔住个口罩都见到你嘅笑容啊，朱海婷。 系啊，早晨， 早晨啊，哦， 早晨，彭爷，早晨 ，Hadi。 系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啊，听众吓，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早上时间8:02啦。今日星期四，呢个6月4日咧，同大家睇埋农历方面咧，今日就系闰4月13啦。今天咧。 適宜做嘅事咧，通勝話咧，我睇呢一份啊，就冇乜好多適宜做咯。 哦，係咩？ 適宜結網。 結網。 解除系啦，跟住就如是物取。我而家学多咗呢四个字， 如是物取， 即系其他啲唔好搞啦， 唔好搞咁多嘢。 即系多余个余系咪 啊？系啊，佢系拣写姓余嗰个余，即系呢一个余，佢就唔系话多余个余，但系个意思咧应该都系相近啦。咁忌咩咧？就诸事不宜咁讲。嗱，咁今日即系可能以政制动都未定啦。 啱啊，啱啊， 适宜吓。 认同。 好，咁但系应该今日好多人动喎，会 唔好啦，唔好动啦， 行嚟行去都未定啊吓。咁各自决定啦，自己啲嘢吓。好啦，咁呢一个都系俾大家参考嘅。咁至于天气方面嘅信息，亦都系需要参考定啦。 系啊，睇定啦吓，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32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周末期间咧都会骤雨增多嘅。现时啦8.79%嘅， 咁啊都接近三字头啦吓， 系 大家注意住吓。 Teddy 今日翻嚟嘅过程入边，天气正唔正啊？ 交通就首先畅顺先，天气都 OK， 已经感受到有阳光，同埋今日咧出门口咧，其实睇翻琴日嘅呢个时候已经30度噶啦， 系啊， 但今日出街嘅感觉系觉得热啲噶， 哦， 系啊， 又热啲嘛， 系啊，系啊，系啊，个体感嗱，头先我未着牛仔褛噶，我见牌仔望一望， 好啦，正话咧同阿小白7:00嘅时候。然后咧，大家喺度突然之间醒起，啊，究竟有几多少同学翻紧学咧？咁啊，应该系下个礼拜一咧，8号咧就轮到咧，呢一个嘅小四至中 高小至到中二 系啦，至到中二啦。咁啊，跟住哇，咁嗰啲 K3 至到小三咧，就应该再加一个礼拜，即系15号咧。 定还是系直接放暑假开新学年？ 幼稚园就系噶啦，但系你话系小学系啦，头先初小嗰啲咧， 即系之前。政府個公布嚇分階段咧，即係希望都按翻呢一個嘅schedule 啦，咁啊即係代表咧個疫情冇話再立立亂啊嘛嚇，但願如此啦嚇。 不斷留意住啲最新消息嘅更進啊。 係啊，同埋咧同學咧翻到學校咧都。是要 我哋有一样嘢， 响应翻啲措施噶。 以前可能都中意揽下啲老师，而家叫 air hug 啊，即系例如， 系咩？ 伸两只手就揽咗啦 ，air 呢种嘢， 或者用个手踭就碰手踭，因为佢自成都唔建议而家系握手。 哎呀，咁要嗰啲生得高大啲嗰啲咧，只手长啲，可以起码 keep 翻一米嘅距离啊吓。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 ，Heidi， 我哋一齐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Heidi， 早晨阿 O 啊，大家好。 吓，喂，今晚美股咧大升，咁啊道指咧升500多点啊，大协咧港股 ADR 咧都继续有得升啊。咁但系讲真啦，你望下美国个市况，譬如你睇下华盛顿嘅街头啊、纽约嘅街头啊，以至 LA 嘅街头，哇，啲玻璃都爆晒啦。咁啊又话出军队，又话成个啊个股市又逆向操作啊，升500多点。咁啊点嘅睇法咧？其实 Dicky 呢一个系。 系啦，即系究竟系平衡时空时空啦，定系话真系完全系好似系两个世界咁样咧？而家大家都睇到个画面就系、是，首先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喺美国仍然肆虐啦，仍然系好严峻啦。咁再者咧，就加上即系全球唔系全球嚟一次，即系全美各地咧都有好多即系反对即系种族歧视嘅示威活动，形成咗。浪潮啦，甚至乎好似歐咁講啦，形成咗好多嘅破壞啦咁樣。但係個股市好似係完全係背道而馳咁。嗱，當然啦，有幾個原因嘅，大家都要明白就係股票市場唔係話往往我哋睇下即係條街而家好多人 即係話打爆啲玻璃喎、哦，而家人即係反對個美國總統喎、哦，咁就跌啦咁。第一即係股市過去都講㗎啦，永遠都反映喺未來嘅幾個月嘅，即係未來嗰幾個月就覺得喂呢啲嘢冇曬事啦咁，咁所以而家就反映緊呢一個預期。咁但係其中咧都有一啲經濟數據，譬如話最關鍵嘅咧就係嗰個私營企業嘅。即係職位數據，即係遠遠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得多喎，又奇怪喎、哦。即係本來諗住哇跌都跌咪千幾兩千萬份啦，點知咧跌二百零萬啫，咁變咗咧就比市場預期好得多嘅。咁當然嗱、個重點就肯定就係今日嗰度，因為今日咧即係嚟多次星期五啦、就會有一連串嘅即係呢一個即係就業數據公布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嘅晚上啦，咁即係都會有。一個比較即係關鍵嘅時刻啦，即係當我哋即係完咗我哋星期五嘅交易日之後，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又會開始聚焦翻喺美國就業市場目前嗰個狀況咯。咁但係你話而家喺呢刻好似唔識停嘅美股，仲有啲咩原因呢？亦都因為同即係過去聯儲局嘅一啲所謂救市措施，其中一啲咧都係即係喺市場嗰度咧，尤其是喺債券市場嗰度咧，就進行好多嘅操作嘅。咁呢啲嘅操作咧，亦都逼令到啲資金咧，即係好似即係既然真係太多資金啦，又即係無處可逃啦，咁再加上即係避險嘅情緒又再次即係有所降温啊，咁啊啲錢咧又再從嗰啲即係例如國債啊、金啊啲流翻出嚟，即係好似真係冇地方去咁嘅感覺咯，俾我係咁，所以佢哋又買翻股票。咁當然即係都係嗰啲比較當炒嗰啲新經濟股份咧，就嗰個受惠程度就更加大，咁啊更加係。即係如入無人之地，咁我諗即係美股嘅呢個狀況都即係有少少令人摸不著頭腦，呢個都係事實嚟嘅。不過我都不遺言，即係透露俾大家聽，即係由即係都兩個月之前開始，咁我亦都將我所有強積金轉曬到美股嘅，咁而家就繼續等咯。咁但係 好前瞻啊，的確真 係咁講。但係即係我只係想分享啫。但係同埋第二就係、我諗我哋都要睇住佢有冇啲逆轉信號嘅，因為真係再睇落去，我都會覺得美國嘅經濟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嘅，都幾如履薄冰嗰種感覺嘅。即係所以而家呢一個，所以話。是一個徹底的，即是說逆向，又或者是好像感覺上好像很前瞻的一個的預期啦。其實不可能說即是刺激到個美股是說即是直到永遠咁樣亞門咁樣路升上去，即係唔可能咯，基本上都嚇。 咁美股方面做好啦，琴日港股咧都幾叻仔啊，升三百幾點啊嚇，睇翻港股 ADR 咧都升二百幾點，係咪有機會咧挑戰翻咧嗰個頂部啦？港股啊，二萬四千八百點，你估今日有冇機會上一上咧？ 今日 嗱係啊，嗱無論睇 ADR 又好，又或者睇市場近期嘅資金嘅表現都好，咁仲有如果你話真係講香港。的而且確，即係你話受到疫情嘅衝擊，喺而家呢一刻咧，就相對地係溫和好多啦，比起即係北美洲市場。咁所以你話進一步資金嘅追捧，再加埋港元匯率又走翻強啦，即係再之前上兩個星期都明顯地轉弱咗。咁嗱，點解個港匯又升翻咧？咁大家要明白，因為呢段時間啲中概股回歸嘛。咁當然佢哋都被逼係回歸㗎啦，因為即係美國又會可能即係有啲更加重緊嘅監管嘅。措施，咁而咧，佢哋都喺香港第二上市，亦都有成功嘅個案嚇、阿里巴巴好成功，又集到資，跟住咧個股價咧又可以喺佢憧憬嚟香港上市嘅時間咧，美國嗰邊已經炒定先啦，嚟到香港用依一個幾高嘅價錢去即係定價。嗱、不過正正亦都因為咁，都要提一提大家嗱，唔係話呢一個網易唔好，又唔係話京東唔好，即係當然如果你話電子商貿都係拼多多、京東噶啦，咁你話即係手機遊戲咁。騰訊之後其實網易好快排到佢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呢都會係同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喺美國嘅股價已經升咗好多，同埋呢隻係個美股嚟嘅，即係兩邊嘅股價呢都有個即係互相牽引嘅關係，咁所以呢佢個股價就好肯定呢就唔可以好似美團咁樣呢，嘩即係一支箭嘅標上，亦都因為而家呢一秒鐘第二上市嘅股份仲未得到內地證監會嘅綠燈，即係簡單啲講呢，即係啲北水仲未買得，北水淨係買得小米同美團嘅啫，咁所以嚟緊嘅即係中概股回歸嗰啲股份呢都有呢個狀態嘅，咁所以我變咗我會覺得佢哋好大隻 ,ok, 長線揸冇問題，一年兩年之後或者一年半載之後起碼佢哋即係相繼會成為恒生指數成分股嘅機會都存在，但係你話好短線嚟講呢嗰、那個 短期的炒風呢就未必話會好大，因為始終都有個引力就喺美國嗰邊，都仲喺嗰邊上市㗎嘛。除非話真係最終佢哋連呢、這個即係、上市地位都放棄埋啦，就全面地回歸曬香港啦，咁、就係另外一回事咯。 啊 ，Dicky 咧都即係帶起咗我哋另外想問一隻股份咧，就係頭先你講到只9988阿里巴巴，我哋嘅着眼點咧就想放喺咧嗱，內地咧618咧就有個電商節啊，即係6月18號有個電商節啦。但似乎咧即係紛紛咧都開啟咗呢一個嘅銷售嗰個嘅即係大嘅即係我哋話個前瞻嘅行動啦。譬如6月1號開始咧，你見到只阿里巴巴都喺旗下佢哋嘅淘寶啊、天貓等等嘅平台咧就開始咧有個銷售一啲嘅推广，咁亦都销情报捷，都几夸张。嗱，6月1號嗰日正式开售咧，开售嘅头十个钟嘅成交金额咧，已经比旧年咧就系同比系增加咗50%啦，都唔够半日啫。其实成交金额已经咧超过咗旧年嘅即系全天嘅呢一个嘅成交金额啦。变咗我哋就想问啦，呢个短期嘅618电商节嘅刺激啦，对于阿里巴巴第一就系头先个数字啦，第二就系嚟紧其实佢都会纳入呢个指数啊嘛。咁再加埋咧，内地6月6號开始又会咧，北京都会发行一啲消费券，有冇机会由呢个消费嘅情绪就带翻起佢股价方面，可以再一步系有得系上升或者睇好啲咧？ 使唔使买定先咧？到时先嚟一嚟手咧 ，Dicky 吓？ 唔系赚一赚 Heidi 先，我谂咧佢跟得好贴啊，只股份，我谂可能咧即系唔好督爆佢，可能赚好多。 系好咁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先啦。 Heidi 头先都提咗好多啲，即系佢哋而家其实讲真啦，佢哋嗰啲。電商嗰啲即係購物日咧、多到咧，好似嗰啲唔知咩情人節咁嘅，即係我不嬲就淨係識2月14咁啊，但係而家有好多有白色啊，有好多個顏色，咁總之咧就即係唔好理啦，即係日日都係消費啦。咁但係當然係㗎，618會係其中一個，即係佢哋都會係加大力度去推嘅一個所謂嘅。即係電商即係購物日啦，咁好多啲平台其實唔止阿里啦，其實京東都一樣啦，即係其他都會推好多啲優惠，咁啊，所以我都會覺得係嘅。頭先 Heidi 都講個重點就係話，第一咁而家咧就唔係局限喺11月11號添，咁啊基本上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啲購物日，而咧一推優惠，咁啊真係咧就賣個滿堂紅，咁再加埋而家開始嗰個消費意欲。慢慢增加翻嚟，因為內地疫情已經受控啊嘛，咁但係又唔係話即係全面出曬嚟嗰種喎，咁所以咧即係喺網上嗰個消費咧就真係好暢旺，咁同埋係嘅，恒生呢個公司即係之前都好似我預測啦，都宣布咗話可以納呢啲同股不同權加第二上市，就唔係淨係同股不同權啊嘛，咁當然個次序可能有別，因為始終或者都要等埋佢哋入埋港股通，即係講阿里巴巴啦嚇入埋港股通啦，喂咁就真係成套齊曬啦，咁啊萬事俱備，再加埋。市值咁大係入緊㗎啦，咁雖然嗰個上限係5%嚇，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短線嚟講對阿里都會有刺激嘅，即係話而家起碼喺呢一秒鐘咧，當大家都會睇緊啲即係中概股回歸嘅時候，不過亦都咁，亦都因為頭先我哋講嘅種種嘅原因，其實阿里嘅股價過去嗰幾個交易日咧亦都幾顯著上升，即係尋日都有個裂口升嘅，咁而家就啱啱去到個對稱三角形嘅頂，咁有啲尷尬嘅，即係去到210蚊，咁睇下可唔可以破位啦？即係如果你話真可以。向上而突破之前個對稱三角形嗰三個頂咧，咁就真係如入無人之地，真係試翻上次啲高位㗎啦，即係香港上次高位啦，咁亦都係上次高位啦。咁但係而家呢刻咧，我就未有咁大信心住。不過我諗短線都好可能會係繼續咧個股價係即係進一步上升嘅。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唔該好。 好，咁啊，聽日再傾啦，拜拜。 好啊，拜拜。 三年借我家。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三年 借我。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当一个人患病，其实佢已经要承受好大压力。如果其他人唔体谅不得止，仲嘲笑佢，唔单止系冇同理心，仲可能系残疾歧视。早前平机会就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为一名患有妥瑞症嘅未成年人士提出法律诉讼。事源申索人因为患有妥瑞症嘅关系，身体会有不由自主嘅抽搐情况。 不过喺学校就经常被几位同学嘲笑同埋恶意模仿，令新作人觉得非常困扰。根据残疾歧视条例，喺法例嘅涵盖范畴下，如果基于一个人嘅残疾而向佢作出不受欢迎嘅行为，令对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者惊吓，呢啲都系残疾骚扰行为，有可能违反法例嘅。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代表人物，美国二人 DJ 组合 The Chainsmokers。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有 The Chainsmokers 专访。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仲有几分钟呢，去到早上嘅八点半啊，八点半前呢就交俾阿朱海婷呢，有件事要话俾阿彭爷爷知。 係啊，要话俾彭爷爷同埋所有嘅晨光听众知啊。如果得嘅话呢，攞塊镜出嚟望一望自己对眼先。 哇，塊镜照下自己先。 咁大挑戰啊。就想同大家呢讲下呢个黑眼圈嘅情况。嗱，我諗黑眼圈呢就好多人都避免唔到。嗱，唔係讲眼袋。眼袋方面就比较着重美容嗰个效果啦。黑眼圈呢啲人就话嘿成隻熊猫咁。但係原来我哋睇真呢，黑眼圈即系我哋眼睛下面嘅色素咧，其实唔单止有黑色噶，原来有几隻色咧都会反映我哋嘅健康状况吓。 咁啊，眼皮系 系啊，即系一般你讲眼袋、眼套位咧，嗰个颜色咯， 眼套位。 咁啊，如果你话诶真系黑色嘅，咁呢个最大部分我哋都会讲噶啦。熊猫眼黑色嘅，就因为我哋咧肾气不足。咁其实咧，因为肾属水，所以就会系有黑色嘅状况啦。咦，原来咩原因会令到我哋黑眼圈犀利咧？嗱，第一，即系黑色嗰只吓，你睇。体弱啦，或者你系曾经系即系啱啱病完啦， 过 度伤神啦，或者最简单我哋成日话挨夜啊，挨得嘢多就变成熊猫眼噶啦。咁亦都会反映喺我哋身体状况会点咧？如果你黑眼圈嗰期深嘅话，除咗话你好眼瞓之外，亦都会容易头晕啊、眼花啊，同埋咧下肢冰冷噶。咁、所以呢个就留意一下，如果你黑眼圈好黑色，系就要补下个肾啊吓。 补肾。 另外啦，如果有人话喂你个黑眼圈唔黑，系青青就紫紫暗暗青青 咁，紫色就有见过嘅， 仲恐怖喎、啊。 即系其实你有啲你想。想象咧，嗰種係你撞魚，首先係黑嘅，跟住就會開始紫至青青啦。嗰只比較嗰只紫青色嘅黑眼圈咧，就反而原來你係肝鬱。嗱、肝鬱咧，你就可能嗰派咧情緒比較差啲啦。你即係可能你嘅唔開心啊，反映喺你嘅樣貌上面啦。 Heidi 呢、這個字咧講得啱咧，就係喺中醫嘅角度咧，因為有啲朋友會覺得我哋近年就會關注好多情緒病啊嘛，係咪抑鬱症啊咁？咁都有陣時會問，其實中醫有冇嘅咧？即係你好少聽到中醫話你有情緒病 咁。咪就係話你肝鬱氣結啦。 其實肝鬱咧就係相當於喺中醫嗰個範疇嚟講咧，就相對於西醫學説裏邊嘅情緒病。 明白明白。 咁可能情緒當然會波動啲啦，或者女士嘅又會失眠啊，或者係啲經期唔係咁暢順啦。好啦，最後啦，你想象啦，魚圓由黑色紫青就到黃黃地、黃黃啡啡嗰，即係黃黃啡啡嘅黑眼圈咧， 肯定係肝啦， 就脾虛啦，脾虛啦，今次 脾啊。 系啊，咁啊，原因可能就会系你嘅飲食唔系咁节制啊，咁啊，成日食生冷嘢啊，咁样，咁啊，要留意翻啦。你亦都可能咧就会面色都比较黄啊，跟住个人就胃口差，有啲肠胃唔系好舒服啊，咁样呢几只咧，原来其实都唔系净系同睡眠有关噶，个黑眼圈都可以留意一下你嘅身体，究竟系脾啊，究竟系肝啊，定系你嘅肾、啊？ 头先所形容嘅嗰种各样颜色，冇话一个危险性嘅排列咁样讲。 咁又冇嘅，其实纯粹个成因啫。 系咁大家咧真系要学啊 Heidi 话斋，攞块镜出嚟 照 下只眼， 照下先吓。 神早照一照，照世界更美妙啊！正所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谈论香港问题，表示目前发生的事情有潜在风险，将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保障，可能会非常严重地侵蚀声明拟定的内容。外相蓝通准备以英中自贸协议为代价，为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发声，又说要表明英国不会背弃香港人。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英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赵立坚要求英方悬崖勒马，摒弃冷战思维和殖民心态，认清并尊重香港已经回归，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现实。美国宣布今个月中起禁止六间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美国，分别是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和规模较小的四川航空和厦门航空。美国早前指责在疫情期间中国继续有客机飞往美国，但是中方不给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对中国的服务。报道说美方今次决定是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允许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美中航线。美国达美航空发表声明，支持并感谢美国政府今次针对中国的禁飞安排，认为可以保障公司的权利和公平。传媒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查询，未获回复。美国明尼苏达州菲约克人弗洛伊德怀疑遭到警方暴力执法之后死亡的案件，当局修订对前警员萧曼的指控，起诉他一项较严重的二级谋杀罪，最高可以判囚40年。案发时候是警员的萧曼被拍摄到以膝头压住弗洛伊德的颈部，萧曼其后被解除警员职务，被控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罪。最新法庭文件显示，当局修订起诉书控告萧曼二级谋杀，当局又起诉三名涉案被解除职务的警员，罪名是协助和教唆二级谋杀以及二级误杀罪。明尼苏达州检察总长埃尔森说，他的团队重新审视过案件，认为案中证据足以支持起诉萧曼更加严重的罪名。事件引发多个城市连日有示威，抗议警方执法守法。埃尔森强调自己是基于法律作出检控决定，不受公众压力影响。美国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估计今年底美国可以生产近一亿剂新型肺炎疫的疫苗。政府希望到明年初能够有多达二亿剂的疫苗，但他重申无法保证疫苗可以发挥功效。福奇在美国医学协会一份杂志的视像专访中解释，过往当局会在疫苗研制之后用一年时间确认疫苗有效，之后才大量生产，但今次的新型肺炎疫苗会在未确认能够真正发挥功效之前就开始生产。福奇又说，总统特朗普和卫生部长亚泽定下目标，在明年预备三亿剂疫苗给国民接种，并已经在几个星期之前启动一项加速研制和分发疫苗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8.88， 瑞士法郎 0.962， 加元 1.351， 人民币 7.12，英镑对美元 1.255，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812点，升1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9.01 美元，卖出 1700.8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有两边嘅龙尾，一边咧就喺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另外咧观塘道啦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啊，车龙都摆到喺呢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但係車龍未消散㗎。而家鲤鱼門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藍田港鐵站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觀塘繞道近住觀塘碼頭。咁另外觀塘道啦，一邊嘅車龍就喺觀塘道近住開源道迴旋處。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而家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帶咧就擠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在太古城，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茶果岭道近油塘道方向来回都比较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打豪敦路，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联合道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甲丙达道慢线封闭的，影响到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甲丙达道的，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甲丙达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呢？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身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认识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晨啊，时间嚟到啊8:39，40分啦。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就为大家咧准备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睇下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就讲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同随行官员，寻日就向中央政府就住全国人大常委会订立港区国安法反映意见，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会见，并且咧系听取意见嘅。林郑月娥在3小时的会议后就向传媒表示，她和特区政府都十分支持今次的立法工作，并且透露中央有关部门稍后会通过多种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包括是特区政府官员、香港法律专家、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等等，并且准备在深圳和北京是举办座谈会，让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亦都可以是发表意见。他就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是积极参与的。咁而在这个的面对返呢，即係媒介嘅时候呢，林郑月娥呢都被问到香港会否有公众咨询。咁林郑月娥澄清就话呢一个系全国性法律，所以咨询或者草拟工作系按全国性法律嘅机制去做，强调中央或国家立法有其规矩，立法法内有说明程序或者步骤。他逐指香港各界无论持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他说事实上过去10日都发表了很多意见了。在未来的日子呢，他说我刚才讲亦都可以透过各种形式主动将他们的意见反映给特区政府或者是中联办知道。我们亦都会将这些意见向中央反映的，这样说。好啦，咁啊，讲到要反映意见嘅话，咁咧就文汇报咧，佢哋就住呢一个嘅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即将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又系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啊，傅建慈咧就向香港文汇报解释相关嘅立法程序。佢表示咧，全国人大日前已经系通过立法决定啦，咁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草拟法案，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法律文件会进行处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亦都会听取基本法委员会同埋特区政府的意见，亦都将会通过人大网香港中联办来到接受坊间意见。即是大家听到了，如果是坊间意见呢，就会通过人大网和香港中联办来到去接受的。这个来自今天呢香港文汇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东方日报》方面嘅专题新闻啊，就讲到啦，港版国安法杀到，美国商会表忧虑，30%受访美企咧系移撤出香港噶。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将会修订港版嘅国安法条文嘅细节，美国政府扬言啊将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关税等嘅地位。香港美国商会早前进行调查，逾半的受访成员表示非常关注订立港版国安法的事宜，约60%的受访成员认为立法就是会损害企业在香港的运作，当中接近30%的受访成员正考虑撤资或者将业务就是撤出香港。有经济学家就相信，即使港版的国安法在未来在香港实施，大部分企业仍然会选择继续留在香港发展的。香港美国商会咧早前就访问咗180名嘅成员，当中约53%嘅受访成员咧表示非常关注订立港版嘅国安法事宜，约60%嘅受访成员认为立法就系会损害企业喺香港嘅运作。调查都发现啊，有29%嘅受访成员表示正考虑咧系移走在港嘅资产或者系资金，或者将其在港嘅业务咧移师到其他嘅地方。亦都有38%的成员表示其个人会考虑离开香港的。 調查咧亦都涵蓋咗其成員啊對本港未來前景嘅睇法。當中有48%嘅受訪公司就指啊對本港中長期嘅營商環境感到悲觀。另外37%嘅受訪公司對本港中長期嘅營商環境係有信心嘅，但係對短期嘅營商環境就感到悲觀嘅。睇翻現時啦，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有34%嘅受訪公司亦都透露已經制定咗緊急嘅應變計劃，以應對咧未來可能出現嘅唔同情況嘅嚇。呢個就係《東方日報》方面嘅新聞嚟嘅。 唔該曬 ，Heidi， 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頭版報導，咁啊講到引述翻約翰遜嘅説話，話到290萬香港人可以留喺英國成為公民噶。咁啊，內文亦都講到英國首相約翰遜尋日喺報章撰文，就聲援香港人開腔，指英國不會離棄香港人。咁啊，若果中國堅持硬推港版國安法，英國將會放寬簽證制度，俾大概290萬現在持有或者有資格申領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即係 BNO 嘅香港人，延長免簽證留英期間噶。咁啊，其喺呢一段留英時間入邊啊，可以工作，咁啊為取得公民資格咧就鋪路咁。今日约翰逊在英国泰晤士报和香港的南华早报撰文，指出香港的成功全因为他们有人民有制度，亦都就是但自这个北京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之后，很多香港人他发现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威胁。他更加指出，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一国两制至为关键，这个制度写入了基本法以及就是中英联合声明，若果中方强行落实港版国安法，将会有损香港人自由，并且严重削弱香港的自治，与中英联合声明内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约翰逊表明，如果中国坚持己见的话，英国就会履行义务，给香港人提供一个的选择。他说到，英国别无选择，会捍卫我们跟香港人的深厚历史联系以及友谊。现时香港大概有35万人持有 BNO 护照，另外有大概250万人合资格申领。约翰逊形容，这个将会是英国历史上签证制度最大改变的一次。他强调不希望行到这一步，但如果必须的话，英国政府将会亦都是乐意这样做。约翰逊强调，英国并非就要阻止中国崛起，反而正正就是因为欢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成员，才希望中国是能够遵守国际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反击，指出英国对香港没有管辖权和这个监督权，因此英国就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事务说三道四，干涉中国的内政。他指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构成威胁的正正就是外部势力，奉劝英方临危勒马，否则必将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说的，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跟大家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内容系话六四事件今日咧31周年啦。支联会过往啊每年风雨不改，喺维园举行烛光集会，今年警方以疫情为理由禁止集会。支联会坚持按传统咧就到维园燃点烛光，并且号召咧遍地开花，呼吁市民咧喺全港大约100个街站或者系不同地方参与网上集会。咁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呼吁警方咧给予空间，让市民悼念。支联会消息估计有超过10000名嘅市民咧会跟随进入维园球场。仍然以照亮维园为大目标，咁而警方咧就话啦，疫情严峻，呼吁市民咧避免到人多地方同埋参与受禁嘅群组聚集。据悉，警方6个总区应变大队咧已经候命啦，咁警员咧会高姿态巡逻，应对突发嘅情况。支联会今晚8点开始就网上集会。呼吁市民一同燃点烛光，并且在8:09就默哀1分钟。李卓仁表示，今晚6:30会在维园喷水池旁边燃点第一支的蜡烛。而常委会视乎情况就进入足球场。支联会呼吁市民遍地开花，已经发放接近10万支的蜡烛去到各区街站，预计大批市民会响应的。咁讲到民主派，泛民主派佢哋暂时咧就话未有统一计划，一齐去到维园。咁综合多名咧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嘅说法，佢哋会视乎今日 審議同埋表決國歌法嘅情況，先至決定行程嘅。至於康文署方面就表示啦，署方話咧硬地足球場、籃球場等等嘅設施咧，仍然係會關閉嘅，市民唔應該進入。市民如果係進入圍院其他地方咧，需要係遵守限聚令嘅。而另一方面咧，就支聯會嘅副主席啊，亦都係大律師啊，阿周幸彤咧，佢就表示啦，如果有市民咧係被票控不服，或者咧係被拘捕。即是讲今晚的行动啦，咁佢话咧会协助佢哋咧转介义务律师支援，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系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星岛日报方面嘅要闻就讲到教育局啦，话小五呈分试可延至九月嘅。新型嘅冠状病毒疫情之下，小四至到中二生将于下个星期一如期复课。因应大约3500名嘅小五跨境生未能如期返港，或者无法咧系参加呈分试，教育局琴日就宣布特别安排，容许小学可以选择把全体小五生延至九月进行呢个考试，又或者咧先让如期复课嘅学生喺下个月评核，再安排咧跨境生系补考嘅。跨境生集中的北区已经去达到共识了，全区小学将会延考呈分试。当局亦都表明咧，就系争取啊，为中三至中五嘅跨境生喺今个月中回港系复课。据悉，中学已经为咧来往啊口岸嘅学校嘅点对点校巴展开就系招标程序噶啦。嗱，讲翻中学跨境生方面啊，当局就指啊，正与咧紧密系同各方面协调嘅，包括就系同本地啊多区嘅学校商讨交通嘅细节。为争取中三至中五的跨境生在六月中旬来到香港复课，其后就是会吸取经验和检讨这个实际运作，并视乎届时的疫情发展、口岸交通、人手等的情况，再研究能否为其他年级比较低的跨境生安排复课。据知当局已经通知北区的中学，建议他们为往返学校和深圳湾以及落马洲支线口岸的点对点校巴服务进行招标。虽然文件就是以6月11日为服务的起始日，但是有区内的校长就表示了，相关招标程序仍然未完成的，各校仍然在协调当中。加上港深两地互用健康码、学生接受核酸检测等的细节安排仍然有待敲定，所以就估计到六月十五号或者以后才能够落实就是中三至中五跨境生的复课日期的。这个就是星岛日报方面的新闻。 再看看来自经济日报方面的报道，讲到本港昨日未再录得就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仍然是1094宗，包括就是一宗疑似个案的。就日前有六名居民确诊的沥源村六泉楼感染群组，卫生防护中心至到就是昨日下午四点钟收回1056个嘅深喉唾液样本瓶噶，咁啊当中25个咧就因为样本出现渗漏，咁啊居民需要再提交。另外咧亦都有66户相关嘅居民仍然咧就未交回样本噶。啊，中心话到啊，已经为当中1031个嘅样本进行咗咧就系新冠病毒嘅检测，撇除啊前日确诊嘅4名居民之外，其余样本亦都咧就系对病毒呈阴性反应噶。中心強烈呼籲以及督促仲未交樣本的人士必須就盡快提交，以便就盡早檢測，否則會對不交樣本的人士進行就強制的檢測。咁啊，睇翻啦，本港中小学啊正在就陆续复课啦。咁啊，而沥源村之内咧有4间嘅中小学嘅，包括咧就2间小学。咁啊，经济日报就向圣公会主峰小学、沙田崇真学校、浸信会李明才中学查询复课嘅安排是否如常啦，至今仍然系仲未回复噶。咁而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所属嘅东华三院咧就拒绝回答有关复课嘅问题。咁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认为啊，部分咧陆泉楼嘅居民可以自行出入噶，咁但系应该安排接受14天嘅医学监察。咁啊，陈肇始指出啊，已经呼吁咗居民如果有不适咧，就应该系尽快求诊。咁啊，效果咧同医学观察咧就差唔多嘅啫。咁至于医学会方面，寻日亦都发表咗声明，咁啊指出啊，对近日沥源村嘅感染群组甚为关注，显示啊社区当中咧存有感染嘅源头，仍然系有病毒传播嘅风险，需要咧就系谨慎应对噶，呼吁私家医生啊佩戴咧就系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同时提高警觉，即使患者病征轻微，仍然啊应该系考虑咧建议接受病毒测试噶。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首歌轻易登上美国 Billboard 实力榜嘅冠军宝座，事关唱歌嘅两位偶像歌手咧，其实都系代表不同范畴嘅乐迷啊 ，Ariana Grande、Justin Bieber。 My time, go on, make me lose my mind. We got all that we need here tonight. This 个礼拜咧，咁多首新歌咧，呢一首歌上榜嘅位置就系最高啊，高位上一上榜就系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啊。Ariana Grande, Justin Bieber, Stuck with You.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恒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Heidi。 Good morning, 华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今朝呢，我又想翻翻去呢一个嘅时尚嘅话题当中啊。 哦，好啊， 啱你啊， 系啊，你不嬲都系啊。 冇错，我都系呢一方面嘅追随者嚟噶，有阵时仲系啊，大家 领导者添， 系啊，我系 pioneer， 行得好前啊， 系尖端位吓。嗱咁咧，阿 Heidi 喺度咧，咁啊讲呢一个嘅时尚嘅话题咧，就特别咧就有共鸣啊，大家可啱啊嘴型啊， 系啊， 因为呢啊，留意到啦，戴口罩戴得多啦，啊，而家不同嘅品牌啦，都出咗咧一啲咧系好讲求时尚啊，同埋咧亦都有佢实用性嘅一啲口罩啊。其中我想同大家分享，尤其是我哋咧女士们咧，真系好讲求咧。戴咗个口罩咧，都可以呈现到你嘅 V 型面啊 ，V 面， 仲会咧显得咧我哋个鼻咧鼻梁高高啊咁样噶，真系好鬼死贴心、啊。 有阵时要讲求口罩都要有立体剪裁噶嘛， 冇错。嗱、啊，所以咧，原来话咧喺日本方面咧有一只品牌咧，佢咧就制造咗一个嘅波浪纹口罩啊。呢、這个波浪纹口罩咧。就是说呢随着那个设计的、纹理呢令到我们呢女孩子呢戴了上面之后呢会在视觉上有一个 V 型面的效果、 啊。我有看到它还要呢有一只是米白色、 是 啊、有一只是肉色呢它的面型更加是 混合的时候呢看下去的效果还好像有呢 lifting 啊。 是 啊， 啊真的啊不单止个鼻梁都高了、啊、你说那个呢好像肉色的呢啊裸妆咁样啊，裸色啊， 咦，咁要衬埋啲眼影喎、 啊，系啊，真系好唔同啊，成个感觉时尚咗好多啊。咁呢个日本方面啦、啊，你话咧，日本咧都有一个嘅连锁品牌咧，系卖到成行城市喺香港咧，嗰、啊、间咧都唔话得，佢哋咧。都有啦，推出一啲咧係冰感口罩啊！ 呢、嗯這個正喎，因為佢平時啲衫咧都有呢一個嘅物料咧、 啊， 就係、是、話快乾咁嘅， 係兩針針啊！ 兩針針，佢就係諗住咧用嗰種咧做底衫嗰啲物料咧嚟到咧出口罩啊，咁就變咗好啱啦！我好期待啊， 未出啊，要等 喎、啊。係啊，所以我好期待啦！如果喺夏天咧，即係喺香港地咧戴翻個咧，就會好啱我哋嘅氣候。又不失那种时尚感 仲要佢嗰只布料好多色噶，你有冇睇到啊？ 系、 我睇中嗰只粉红、 你哋开心到咧？ 好开心！嗱，你哋男士都有噶，不过你男士咧就会系去同嗰啲足球队啊、篮球队啊，佢哋嗰啲会徽咧嚟到做设计啦。你都可以参考一下噶，小白。 好啊！ 咦啊，欧都有喎，有篮球队嗰、那个啱佢 啊，啱佢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我话梅有言又有。 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咧去九龙方向咧，东西行都系有龙尾嘅。咁而家东行咧，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就排到去太古城。咁另外啦，东隧去翻港岛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交通回复正常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北港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咁另外，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咧，今日车龙长少少啊，龙尾就去到接近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六月Summer Fun，每年航空玩得好认真。 大家姐，大家姐，啲听众话咧，李志刚同你好似样，佢系咪你私生子啫？ 我边鬼生得佢出啊？ 唔通你想收埋个小鲜肉小白脸？ 哎呀，咁我都知佢中意饮莲藕露火汤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黄敏庄、阿土，咪好似饮完老火汤咁样，行气活血，步步生威。 讲咁多，记住听实美言康康啦。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看回市况啦，啊这几日都向好，咁啊美股方面大升啦，道指升500多点啦，今日港股是不是有机会呢再上到去啲高啲嘅水平呢？ 是，咁如果你睇返港股嚟讲，咁基本上见到呢几日都系基本上都是上升啦，咁基本上我哋都见到就係话美股一路都差唔多上升到个高位啦，咁就基本上都係憧憬住个即係、就是、个经即係环球经济重启，同埋基本上都係睇返即係预返即係个即係啲经济情况係开始转好嘅。咁你话港股嚟讲，我哋其实觉得个情况都应该会相若。咁我哋覺得你話而家，譬如你話港股即係尋日上翻24,300点到左右，咁我哋覺得你話如果今日我哋覺得都應該會繼續係升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第一個阻力位，即係我哋都會望翻住，即係一路個高位噶啦，即係你話今年個高位其實都係24,700左右，咁、即係近期個高位。咁如果你話睇翻呢個，就基本上見到過去幾次即係嘗試破呢個位都係有困難嘅，即係去到呢個位都會掉翻落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關鍵嘅位。咁今日我哋覺得都會嘗試可能衝擊住呢一個水平，咁跟住就睇下再有冇力再上先。 嗯，咁大市就咁樣走向啦。今日咧，聽眾咧，楊先生嘅問只咧2331李寧。 追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嘅。之前嗰啲啤酒股板块以至呢啲运动板块咧都升唔少。咁啊，杨生冇货嘅，问下现阶段咧值唔值得上车买少少咧？咁样啊，投资下咧，咁啊 ，Kelvin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OK， 咁如果你话睇翻个内需板块，咁其实都见到一啲即系譬如啤酒股份啊，即系头先话即系啤酒啊、饮食品股份啊，同埋个体育用品股份，其实都系做得唔错嘅。咁我哋觉得呢个势头都应该系会延续嘅，尤其是你话如果譬如你北水，基本上如果系基本上见到而家系可能有少少系炒股唔炒市嘅时候，咁你话内需其实都系一个比较重点推嘅板块。国策支持啦，咁基本上，如果你睇翻而家个喺政策上面，咁其实你话如果其实你话基本上如果推动一个报复式消费，咁呢个其实系一个 theme 啦。咁同埋你话睇翻就系话如果个即系个经济开始好转，咁我哋觉得一啲中低端嘅消费，咁可能其实一啲都系会一啲会接受系容易啲比较推动嘅，即系你话譬如高端啲，譬如你话买珠宝啊、买澳门啊，咁即系去赌钱啊，咁呢啲我哋觉得都系可能系难啲嘅。但系如果你话譬如一啲一般性嘅可能低端或者中端消费， 系高鞋啊、衫啊嗰啲就容易啲啦。 咁呢啲我哋就觉得会容易啲。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其实都系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支持嘅，尤其是话国策，咁其实你话两个礼拜前，国家体育局都基本上都出咗个指引，就话推动呢个体育用品嘅消费嘅。咁所以我哋觉得你话呢类型股份，我哋觉得你话中线即系、就是、中线个增长我有，短线我就觉得可能你话李宁，譬如李宁咁呢啲或者呢类型，甚至安踏，咁我哋觉得呢啲都可能短期都可能贵咗少少。咁尤其是我哋话大市如果系即系上24,700暂时冇力嘅，咁可能回一回先，我哋觉得就可能好啲，但系我哋就觉得未必会回好多。咁所以你话譬如李宁，咁我哋就觉得可能你话上到，即系你话如果要买，咁我哋觉得可能譬如落翻26-27先买，咁上望30，我哋觉得都唔系一个大嘅问题嚟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Heidi。 早晨 ，O。 早晨，彭爷。 系，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 系啦，咁啊，问下 Heidi 先。咁啊，你嘅女女咧都会学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啊，有冇学游水啊？ 都有学过、哦。 系咪啊？咁啊，成唔成功啊 ？OK，OK，OK 系 嘛？如果你讲学游水，细个嗰啲亲子班，连爹哋妈咪都要落水啦。 系啊。 咁到大个就佢自己搞掂啦。 使唔使揾名师噶？要。 咁啊，睇下个家长自己选择。 但系通常家长。圈自己会通风报信嘅、 我哋就其实无论系唔系名师都好啦，都一定会希望身边嘅朋友系试过嘅。咁、你如果你个女试过 O K， 咁其实就一定会好啲啦。 系啊，同埋嗰个阿 Sir 大只啲、靓仔啲，可能又 O K 咯。 Miss 唔得嘅咩？ 都 得， 有啲 Miss 都 O K 嘅。都得，睇下陪伴小朋友去泳池嗰位家长系男性定女性咯。 哦，真系幸福啊！我嗰个年代啊，彭爷爷嗰个年代咧，都冇话父母啊嗰啲咧，或者家长咧，都冇话写得咧系请或者系跟嗰啲游泳班嘅， 我都系康文署咧群抽咁样，有十几个靓仔带住个泳帽咁样抌落去。 我系跟嗰啲咧同学嗰啲阿哥阿姐，然之后去泳池咧就跳落去。自己學嘅啫。 以前其實學咩嘅名師就係 suppose 係你爹哋或者媽咪。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就好多體育界嘅，即係可能以前啊有好多彪炳戰績嘅咧，咁佢哋退下戰線之後都會成為名師咯。 係啊，咁啊名師可唔可以出高徒咧？ 如果跟呢位，你今日訪問呢位咧，我諗都好多人想跟咯。 係啊 係啊，今日咧就創業 O2O 有方力申啊，講下佢嘅游水學校。 咦係喎。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阿 O 咧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游水学嘅校长啊，方力申，早晨啊 ，Hello， 早晨，大家好啊 ，O 你好， 早晨啊，喂，咁先问一样嘢，基本嘢啦，咁啊，疫症咧依家已经开始缓和啦，咁啊，政府方面咧都有相应嘅措施，就系话，哇，泳池方面可以开翻啦，耶，系啦，咁啲学员们啊，或者跟方力申学游水嘅朋友仔正啊，可以游翻水啦，好耐冇游过水啦。咁啊，呢一件事我先问咗先啦。喺个防疫措施方面，你哋学校应该做得好足啦。有啲咩最 update 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其实咧，即系都唔系咁快可以开心得住嘅，因为都系一步一步开翻啦。首先系有学校开翻啦，有啲就 系 公众泳池开翻啦。咁而我哋学校合作嘅就唔系即系租用公众泳池嘅。咁我哋学校嘅形式咧就同学校合作嘅。咁學校即係佢哋係我哋嘅老細啦，咁所以所以佢哋係有主動權，係幾時會開翻個泳池，同埋開翻嘅時候究竟即係嗰個嗰個規矩咧會有幾嚴謹，都係會係由校方決定嘅。咁而學校嘅措施咧，其實同即係都會同公眾泳池一樣啦，都會比較做到足啲啦，即係會譬如限人數啦，咁嚟嘅時候一定要戴口罩嚟啦，咁同埋一定。要做體温檢查啦，甚至乎可能會有問卷，即係你過去14日係咪都即係都冇出過去第二度啊？係啦，咁另外泳池嘅線度又會有限制啦，即係起碼可能以前嘅，譬如我哋合作開嘅，可能一條線可能有16個人，依家就可能係淨係得8個人可以同一時間使用。咁仲有更衣室啦，更衣室亦都會限人數啦。咁另外看台嘅時候，亦都唔會有家長。即係可以喺看台度睇，或者係喺嗰個休息室嗰度去等，即係嗰個叫做詢問處嗰度等啦。原因就係即係佢唔想有好多人聚留喺聚集喺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係唔係咁容易嘅。咁但係當然啦，最艱難嘅時候都過咗去啦。因為之前我哋喺一月尾啦，其實已經係停所有嘅游水噶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教練，大家都知道。即係打開報紙都知道，其實好多嘅教練，唔好話游水教練啦，好多嘅教練其實都係薪計係即係基本上係變咗係零嘅，咁所以非常之艱難。咁我哋做泳會嘅，即係做老細嘅，咁其實亦都仍然即係喺 full time 嘅教練裏面啦 ，full time 嘅員工都仍然都會有一開始都有出糧啦，咁但係慢慢都可能會即係同員工去傾一啲嘅無薪嘅假期啦，咁呢個都係。即系冇办法， 系在所难免因为大家真系共度时间啊，嗰一样嘢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经验，可能课小方嚟讲，即系过去咁多都系顺风顺水，突然间呢个疫症讲紧系全球嘅，仲要哇！即系你，我估你过去未试过停游水停咁耐，即系除咗你话不断开工不断开工，你可能掂到个水池都即系有几个月冇掂过，真系都呢一样嘢都好崭新啊，系咪啊，小方？ 系真系好难啊，我谂。其實我身邊好多個朋友做教練嘅，即係以前咧，我哋游水教練咧揾 full time 教練，揾即係揾全職嘅教練係好難嘅，因為游水咧始終係一個即係各位家長咧都好希望小朋友可以學到一個求生技能，咁所以其實游水教練咧過往都係好吃香嘅，即係只要教得好咧有口碑咧，咁其實佢哋做 part 即係做 part time 或者其實可能咧係會揾得多啲嘅。咁就所以咧變咗咧，我哋以前咧係難啲去揾一啲高質素嘅 full time 教練。咁但係今次嘅疫情咧，真係原來即係唔好話公眾泳池停啦，連屋苑啊， 係啊， 屋苑都停的話，其實係真係可以話係只有個海俾你去教，如果唔係係冇地方可以遊嘅。咁所以其實係對於教練嚟講都係好困難。我有啲朋友係打籃球亦都係冇諗過學校都停課。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多係教幾多間學校嘅中學啊、小學嘅校隊，嗰幾個月其實都全停。咁啊，教練都好啲，起碼仲可以做一啲體能。游水教練，譬如我哋啱啱都係教嗰啲小朋友學游水 ，learn to swim 嘅，其實係 真係停曬嘅。 嗯，咁真係都相對好困難嘅一個時光啊！亦都知道其實業界嗰度咧，小方最好啦，自己運動員出身，咁你而家又做老闆，即係喺個上升層階嗰度，又喺另一個面向嗰度睇得到，其實即係舊時做游泳教練，咁你真係可能考咗一啲請力嘅牌照，咁我可以出嚟做咯。但係原來依家你就算做一個自雇人士嘅游泳教練，可能都要有個強積金户口，如果唔係咧，嗰啲防疫嘅受惠都未必可以落户到。到俾一啲可能真係有心去教水嘅一啲游泳教练，以至头先你讲啦，各行各业啦，即係譬如篮球教练以至体能教练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即係都想透过大电波如果政府可以帮一帮助到业界咁就好啦。始终当我哋好想推行健康嘅时候，但係我哋最前线喺个健康教大家嘅 coach 啊或者教练呢，其实都原来搵招唔得硬嘅咁样，就又系有啲棘棘地囉呢个位，系咪小方。 咁当然啦，咁本身教练嚟讲，之前讲緊嘅即係自雇人士嘅7500蚊，咁喺咁多个月里面，咁係当然唔足够啦。但係另一方面，即係我觉得亦都好难嘅，即係虽然依家疫情缓和，咁大家都忍唔住出到街，依家开始都排队食饭排队停车，但係其实即係大家都真係不能够 鬆鞋 啦，係啦，一返到嚟嘅时候我哋就要喺屋企坐监，又唔知坐几耐，咁所以其实即係好难好难嘅，只可以讲话应该系真系讲话，由细到大，老师同埋家长同我哋讲话，原来咧真系咧唔可以先使未来钱啊，因为要积谷防饥啊，呢啲完全睇都系即系老生常谈嘅嘢，但系其实系真系原来系有用嘅，真系唔可以月光族嘅。我哋而家后生唔可以话搵到钱跟住储嚟就去准备去旅行啊，去玩啊。原来真系要有积蓄咯， 系经营一门生意都要有 second plan 啊，同埋后备方案。不过我知道小方系一个好有计划嘅人嚟啊，但系因为疫情咧，一定会打乱咗一啲计划。原先今年可能个 year plan 入边咧，已经谂住咧有 A B C D E 嘅嘢要做噶啦。咁但系点不知喂，疫情杀到嚟咯，有几个月大家都停晒，个个都要即系演艺圈又系，即系健身圈又系，或者运动圈又系，大家都忙住要拍片喺 YouTube 或者拍喺社交平台，即系证明冇公开啊、闭翳啊咁样啊。咁呢个咁嘅情况有冇真系影响咗你今年嘅计划嘅咧，小方？ 咁收入系一定全世界都有影响噶啦。咁因为本身即系除非我谂呢排，除非系真系喺电视台里边嘅艺人可能会真系会比较即系会有稳定嘅工作会开的话，其实外边尤其是我哋好多时都会去内地做嘢啊、登台啊、拍戏啊，咁其实系绝对受影响嘅。咁而游水方面，我哋本身个泳会系谂住即系扩充营业啦。咁其实我哋依家就开业咗两年，咁其实一路咧本身系一路都系即系点讲咧，系未归本嘅。咁但系本身个计划系应该今年咧系会归本，甚至乎咧希望咧可以扩充咧系可以再揾多即系一间学校去合作，去扩充营业嘅。咁但系可能由于呢段期间咧，咁其实即系本身即系冇收入之余，仲要去支出啦。咁我哋亦都申请咗政府嘅，譬如员工上边嘅津贴啦，同埋政府会有即系嗰个。即系银行政府嘅担保向银行借钱啦，其实我都做足噶，都系要揾帮手 嘅。 至于你话系咪咁快扩充咧，其实都未必会真系可以即刻扩充到咯，咁都系会比较会系首页咯。咁而我哋另外个泳会遇到最大嘅困难系因为我哋新嘅泳会咧，最主暂时都系教小朋友学识游水先啊嘛，咁所以都系要得到家长嘅信心，即系觉得喺泳池系安全嘅。咁另外係即係我哋亦都有因應嘅措施，係減少咗即係人流嘅，個班亦都少咗嘅，即係要得到佢哋嘅信心咯。咁我當然我亦都有睇好多嘅報道，都係話即係其實泳池裏面咧係做咗好多嘅衞生咧，其實喺水裏面咧係 安全系数好高噶，我睇过啲科研报告，其实咧即系成个游水入边咧，即系个过程最污糟都系个更衣室比较污糟啲。你一落咗水，其实嗰啲消毒都几靠谱下嘅，好似文说啊吓，系啦， 系啦。第二就系泳镜啦，其实如果你戴咗泳镜咧，因为好多时都话原来话今次即系肺炎系容易系用，因为经过手啊或者摸眼啊捽眼嘅时候会传染啊嘛，眼部系容易感染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戴住泳镜游水咧，其实亦都系会系安全嘅，咁但系始终仲有最紧要就系个抵抗力啦，系咪？即系要运动先至会有即系抵抗力啦。咁但系呢样嘢都系慢慢去 即係呢個世界冇包單㗎嘛，係咪？我亦都唔會寫百分百嘅，咁所有人哋都係家長嚟嘅時候都係佢哋自愿去嚟，咁但我希望慢慢嘅時候，即係我哋做嘅措施，亦都係可以減低，將個風險減到最低咯。 嗯，咁啊，真係希望一步一步咁樣好起上嚟啦。咁啊，呢一個環節創業 O2O 咧，就係、是、想鼓勵一下啲後生仔創業嘅。咁啊，頭先都聽到小芳有好多經驗嘅分享咧，大家都會聽到，喂，創業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咯。不過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啊，有危有機啊，有啲咩提點啊，可以從住今次嘅經驗咧，疫症嘅經驗咧，鼓勵一下啲後生仔創業嘅時候有啲咩特別需要注意咧，小芳。 任何創業都係有機會失敗啦， 有風險， 係 啊， 就係啊，即係你即係冇人，就算我搞游水，即係我喺游水上面嘅經驗，或者我喺藝人上面嘅即係嘅宣傳，好似好容易，但係其實我一開始都係輸錢噶嘛，我一開始都係冇乜學生噶嘛，都係要儲翻嚟。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即係創業就係一定去諗美好嘅一面，就係話哇，我幾時可以擴充啊？幾時可以點樣？即係一定要計好盤數，就係、是、我輸嘅時候，我可以輸幾耐？輸嘅時候會唔會輸入獄啊？會唔會輸到一陣破產啊？唔順境嘅時候會點算啊？即係會點樣可以即係叫做斬攬啊咁樣？咁所以呢啲係都要諗咯，唔好淨係諗好嘅一面咯。咁仲有。譬如頭先你話即係有抗疫嘅價錢啊，或者租金，其實都唔一定㗎，唔一定㗎。我朋友嘅生意其實個業主都係冇減價㗎。 哇！ 你有合約喺身係咪？佢可以減你㗎。佢都可能佢都未必，即係我覺得做老細嘅當然係應該係比打工嘅有錢啦，係咪？咁但係可能佢嘅物業可能佢都有佢嘅難題喺度，我唔知啊。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做嘅嘢就係要計好住自己嘅荷包咯。咁你有好多譬如我啲朋友咁簽咗合約嘅，咁你都要遵守㗎啦。佢係唔減你租嘅，你都冇辦法。不過睇到街上面真係好多鋪頭即係結業，咁呢個都係好心痛嘅一件事。 嗯，咁希望都系嗰句啦，老土都系嗰句啊，明天会更好啦，疫症快啲过啦，咁大家即系呢段时间尽量咧就唔好松懈啊，大家做好自己嘅本分，咁样跟住咧啊，即系迎来一个好啲嘅夏天啦，可唔可以除口罩嘅夏天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又唔系净系香港独善其身，你要睇晒全球嘅疫症嘅情况，所以都相对困难嘅一年，但系咧疫境总会过去嘅，系咪小芳鼓励下我哋先， 一定会，一定会。过去我哋唔需要，我哋唔需要期望嘅，我哋每个人做好自己就一定会过去噶啦，就会一定系好噶啦。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喺朝头早嗰度咧充满正能量啦，咁啊过好每一日啦，做好自己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小芳方力申啊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希望咧你个游水学校咧啊疫症过去之后咧个版图咧就可以 step by step 啊一步一步咁样扩展啦，好嘛？唔该晒小芳，今个早上 加油， 好加油，拜拜。 晨光追踪三十一， 游住水咁样睇电视系咩感觉嘅咧？真系问下罗启新先。早晨，卡神。 喂，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系朱海婷都喺度。 早晨， 早晨，朱海婷。 今晚嘅节目。 今晚咧八点钟有以事论事啦，即系咧，琴日咧我哋见到社交网站咧。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嗰啲電力供應咧係冇咁好嘅時候咧，會間唔時停電噶嘛。係 係。 咁於是乎咧，大家咧喺屋企咧就會擺定啲蠟燭喺度啊。啊，琴晚咧居然咧喺呢一個喺呢一個社交網站裏面，大家喺度問咧，喂有冇啲靚嘅 蠟燭啊？ 點蠟燭嘅圖片啊？ 哦，要穩定一啲靚圖片。 係啊，因為咧今晚咧就係三十年嚟咧都會見到嘅維園燭光集會嘅圖片咧，好多時都會喺啲報紙嘅頭版 嘅。第二日就變咗頭版㗎啦。 啊，今次冇咗咯。 你點知啊？ 哎呀， 你肯定啊？ 我唔肯定。 唔係咯，其實都係一個問號嚟嘅。 係啊，所以就會咧今晚以市場就係六四燭光不在咁樣。係 點啊？佢會直播啊？ 唔係啊，咁其實咧都喺度分析一下啦，呢、這個限聚令啊， 等等啦。 系咁啊，呢个都系大家关心嘅一个画面啦。咁啊，睇下点啦。 啊， 我哋又未有水晶球，又唔系有预测能力。 系啊，另外咧亦都会即系探讨下啦。呢、這个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啊， 系 喺呢个港区国安法咧成立之后咧，因为特朗普咧出嚟真系都好多声气嘛。 佢几时都咁多声气噶啦。 系啦，咁啊会唔会搞到呢个地位不保咧？咁样， 佢自己嘅地位不保都唔知会唔会。 其实大家都要担心下，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啊，我哋成日咧听呢个曼陀罗， 系咪一啲毒嚟噶？ 曼陀罗咧，即系有嘅，有啲人就系嗰啲唔知咩花啦咁样，咁咧就曼陀罗唔系译做曼德拉噶 吓，咁系咩？ 嗰系曼德拉啊。曼陀罗而喺梵文里边咧系讲圆形嘅意思， 圆形啊。 是啊，咁、其实系咧好多文即系古今中外嘅文化里边咧，即系象征宇宙嘅。咁、有啲艺术家咧，佢哋咧就会咧画一啲叫做曼陀罗嘅画，其实都系用圆形开始嘅。咁咧就有嗰个心灵治愈作用嘅。咁、今晚咧就会睇下咧，呢一个尼泊尔嘅导师咧，教大家整呢个曼陀罗嘅杯展。 讲咁大难餐嘢，原来整杯 展噶嘛？系啊，其实咧即系画下呢个曼陀罗嘅啫。 哦，总之今晚就系啲艺术创作啦，系咪啊？ 系啊，咁而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啦，周游列车咧，咁去到呢一个地方咧叫特尼斯啊，真系。 哦。 哇！我咁咪有生之年咧，你知我去旅行比较少啦，都唔知几时先有机会咧去到呢一啲咧。叫特尼斯嘅， 你要好刻意先去到啊， 系咯嗬，即系除非唔觉意派咗你嗰度咧，就系、是、有糖要上啊咁样嘅啫，吓、 啊，你啊上你， 咁啊亦都系咧就系 想创你嘅心， 会咧系乘坐呢一个六十年代嘅总统专列啊， 哇咁威啊， 系啊特尼斯啊吓， 哦， 咁啊跟住去到啦，今晚十一点啊，午夜广场啊。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啦，咁就有呢个叫鼠疫之城吓、 哦，唔 系讲香港，应该唔系讲香港， 因为嗰阵时咧七十年代咧，之前咧卡某咧系有啲鼠疫嘅书咧系即系啲文学嘢嚟嘅。 哦，咁啊留意住吓，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咧都好多唔同嘅选择，多谢刘启新咧。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召开会议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会议开始之前提出给议员为六四事件默哀一分钟。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根据议事规则和惯例不能批准，要求议员在其他场合进行。几名民主派议员其后在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发言期间高叫无忘六四的口号，梁君彦要求他们肃静，否则会被视为行为不检点。今日是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警方就六四维园烛光晚会早前向支联会发出反对通知书。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批评警方今年是以防疫为借口打压集会。他说支联会将会如常在下午五点在铜锣湾和天后一带派发蜡烛，他们会在晚上尝试点燃烛光进入维园足球场，亦都会举行网上烛光集会，在各社交平台收集市民提供的相放到电子连弄墙。李卓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今年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如同一国两制的测试，今年警方以防疫为名阻止，出年很可能港区国安法已经立法，举行集会的机会更加渺茫，他对此感到悲哀。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他日前在自京杂志撰文说，无论是议员或者是参选人都是不应该反对为国家安全立法，否则是违反基本法，应该被取消资格，属于温馨提示，并非官方意见。但他曾经同部分立法会议员讨论，认为是民间都认同的意见。 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他提出的是原则性取态问题，因为基本法列明维护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对建制内的人士应该有一定要求。如果反对订立国家安全法，又怎样符合宣誓拥护基本法的要求？被问到他的讲法是不是表示在立法会投票反对订立港区国安法就要被取消资格，谭耀宗说他不敢说会被取消资格，只是提出做法有问题，是不是应该被取消资格应该由选举主任判断。美国国防部前部长马蒂斯严厉谴责总统特朗普，说他试图分裂美国，以及在全国各地的示威中未能够表现出成熟的领导能力。马蒂斯在网上的报章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第一位不尝试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相反试图分裂国家，又说自己在目睹上星期发生的事之后感到愤怒和震惊。特朗普早前威胁以军事镇压暴力示威活动，他在接受白宫前新闻秘书斯派塞访问的时候改口，说不认为需要派遣军队到各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7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10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7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永星生活服务12.3跌3.6。美团点评162.5升7.2，腾讯控股433.2升8毫，友邦保险72.35升1.45，阿里巴巴210.8升1.2，中国平安81.25升1.25，汇丰控股39.15升1蚊，民生教育1.23跌1毫，小米集团12.94系升1.4，中国人寿15.72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1，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1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74美元，卖出1,70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喺钻石山港铁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喺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着观塘码头繁忙，龙尾就在九龙货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深井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田，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田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好啦，今日嘅我的享乐时代喺晨光第一线出现咧，就有朱海婷嘅好介绍。 系啊，彭仔，系啊，小白，各位晨光听众，今日咧就同大家食一个潮州菜啊！ 哦，好食喎， 打冷啊，我中意喎。 系啊系啊， 嗰啲墨鱼嗰啲啊， 系啊系啊， 好食啊！ 潮州粥我中意， 系蚝仔粥我都正。 近期咧其实都试咗两家，即系都咁啱咧，同啲朋友，当然我哋少人数嘅聚会啦吓，都真系有两班嘅朋友都去咗拣食潮州菜。 系 咁首先讲一间，其实呢间就好有历史噶啦，就喺九龙城区嘅。 嗯， 因为我哋有阵时喺九龙塘附近打波啦，咁打到九点零之后咧， 是不是我都中意去嗰间， 应该系啦。 我中意去发发声嗰间噶。 咦？哦，我就唔系，我系咩轩咩潮咩、哦？ 我中意发发声嗰间，我贪佢够地啊。 哦，咁咪好贴地啊。 系啊，由佢坐低到啲招呼。 啊，呢间其实我都有之前去过，咁我比较一下嗱，你嗰间就好贴地啦，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啦。你讲九龙城区嘅呢一个潮州嘢一定有佢哋份噶啦。你讲嗰间我就好中意咧，即系地道得嚟咧。佢入到去咧，仲系啲嘢食啊，系粘晒喺啲一张张纸喺个墙嗰度，任你去叫。 只可以行出去，好似嗌海鲜咁样。睇住佢，整咩食啊？整咩食咁样咯。 但而家都好多潮州菜，以前有啲冻嗰啲， 系啊， 丝冚嗰啲都冇咗。 有因为惊肚痛啊，可能有啲吓。 咁我去另外呢间咧，就反而系近九龙城区有一间酒店啦，而家就我嚟做咗一个点滴嗰度啦。 阿朱海婷，你讲呢间咩？啲老板级中意去食啦， 系啊系啊， 我冇撞过你哋嘅高层，可能我好夜去啊。 唔紧要咧，我哋呢啲高层咧系晏昼去 嘅 啫。 哦，我就系拣呢个夜晚嘅，即系都几夜嘅时段啦，晚饭后嘅时段啦。咁我就几中意就系其实佢啲嘢系几精致啦。有一次咧有一个反而唔系讲传统嘅潮州嘢吓，系佢有一个问佢啊有咩汤，佢就介绍咗一个咧系叫做唔知咩黑红酱。香菇咁样嘅汤，咁呢个我觉得佢系潮州嘢之余，就即系都有啲精致嘅汤炖汤你可以饮啦。好啦，但我今日介绍另外呢间咧，就反而好地道噶噃，喺呢一个太子旺角交界呢个区域。咁其实就因为咧，有一次同啲朋友讲起兴起咧，又系夜嘅，夜咧就带咗我哋呢个地区。咁佢咧呢一间嘅潮州菜咧，就系喺商场楼上嘅。咁佢同埋咧，佢 sell 呢样嘢咧，就系潮州加粤菜。咁所以佢名都有个潮字，有个粤字咁样啦， 系嘛？ 即係兩樣撈埋啦， 係咯， 係啦，咁啊介紹幾樣係我之前喺一般嘅潮州菜都冇食過嘅。嗱，當然你話滷水鵝片啊，你話係雙面黃啊，呢啲都必須會食噶啦，係 即 係 有啲必食嘅 胡椒豬肚湯呢啲都必食咯。但咧先嚟佢頭盤咧，整咗個龍蝦柚子沙律。咦，你聽落去嗱、哦，就有少粵菜嘅成分。 係啊係啊， 其實咧佢就係凍盤嘅沙律啦、嗯，但係佢聽落柚子、龍蝦其實好多地方食到啦， 有啲似泰式喎。 佢咧就係用一啲細嘅細龍蝦仔，即係大約我哋一隻半手咁大嗰啲啦。咁、就一碟就係一至兩隻係細，屬於細龍蝦啦。咁、但 係 佢嘅唔係一圍。 哦、 即系八人一围，咁咧佢嘅用嘅油字咧就包括有真有泰国甘油啦，佢有橙啦，咁、但系佢汁就好得意啦。我哋食落去咧，你觉得有啲金桔嘅味嘅， 金 咁有啲朋友食落去就觉得唔系、哦，我觉得似华梅、哦，变咗佢呢只汁酱咧。嗱，因为其实潮州菜咧、都有啲系会用即系金桔嗰只酸酸 桔仔 噶嘛，系咪啊？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呢、這个沙律佢个口感几得意，即系咧啲。龙虾就系怎灼咗，系冇乜味嘅，就铺咗喺面啦。咁、而佢下面就系用柚子啊、橙啊，用啲金桔话梅汁咁样捞咧。咦，话梅姐应该中意， 好正、啊。 到时话俾佢知先。 要啊。 咁呢个就系几几清几爽口嘅。 系。 咁跟住你 清新、啊， 你清清地之后就下一碟就整个系卤水鹅片豆腐咁，你觉得诶、清同浓之间就 传统啦、呢、這个就吓。 系、啦，我另外咧，我想介绍咧就反而咧在场有个朋友咧，佢就食斋嘅，咁、除咗专登整咗个罗汉斋俾佢之外咧，咁、我哋一般嘅就饮个螺头汤啦、或者呢一个胡椒猪肚汤啦。咁、我食斋嘅朋友咧就整咗个咧菠菜羹俾佢，菠菜蓉羹。咁呢、个听佢讲都非常之好啦、好啦，咁跟住咧，你通常潮州你临尾你就会食过你头先讲蚝仔粥啦，或者简单啲潮州浸白粥啦、或者系方鱼肉碎粥啦。但系嗰次食嘅咧我就未食过嘅，就叫潮州砂锅粥。 砂锅粥， 佢真系成个锅上啊！ 系啦，佢锅上即系用我哋可能整嗰啲鱼头煲嗰啲真系砂锅，系啦瓦煲咧，咁样一锅上啦，同埋好得意噶嘛！你用瓦煲煲出嚟咧，或者瓦餐煲出嚟咧，佢嗰啲粥嘅热咧，你真系食完成碗咧， 仲 keep 到 嘅，同、你普通就咁匹上嚟 serve 咧，可能你食四斤就冻咗。 但系佢入 边 嘅料系点样咧？ 好精致。因为你通常你粥咧，方鱼肉碎粥都系啡啡地色噶啦，煮出嚟佢有啲咩咧？搭落去佢有鲍鱼，用啲鲍鱼仔咧切到一粒粒鲍鱼粒啦，有呢一个带子粒啦，咁同埋有少少咧就系头先讲我哋嗰啲蚝仔粥嘅蚝仔喺入边，咁、其实都系等于一锅海鲜粥咯。 鲜甜野味呢、這个 好鲜甜啊！咁、所以佢就反而叫做潮州砂锅粥。 砂锅粥咪比较少听 啊， 系啊，嗰个做法都系偏向系海鲜为主为主、 不过可能就系因为呢一间嘅酒家。其实他们在这个区域都开业都是比较新的，这排面临的疫情、可能都要突出一些新的菜式去试，所以这个我们都吃到是尾段先上、但都仍然每人都吃了两碗， 即但是它的、那个、粥的款都是、潮州粥款嘛，即是水和饭这样， 没错，是比较是结身的米呢，你还是吃到一粒粒的口感、就不是说是、我们广东那些三滚粥那种的感觉了。是的， 好 好了，另外咁啊，无啦啦咧，除咗食潮州嘢之外，喂，试埋我哋呢度咧啲烧鹅同叉烧啊，都好出名。 无啦啦， 就系因为咧，因为本身你一定系主要系叫潮州嘢噶嘛，咁因为都有老细喺度推介噶。嗱、我哋叫得潮州菜加粤菜咧，烧味系得噶，广东烧味你试埋啦。咁、的确系咧，当你食完鹅片嘅时候，佢、再上个烧鹅咧，都一样系食得落吓、因为佢好笑，佢唉有个朋友外国翻嚟嘅，嚟、我哋之前嗰日咧就话去咗另外一个区食。烧鹅好出名嘅区，跟住就再落嚟都食啦，食个烧鹅都话啊，我哋嗰度呢度啲烧鹅咧系绝对可以令到你唔使去咁远噶，都可以食到噶。咁我就觉得个烧鹅都做得唔错，因为 即系佢推介得唔错。 佢係都係皮脆肉嫩咯，嗱好多時啲燒鵝咧，你有陣時食大隻咧，除咗個鵝髀之外，可能其他啲肉咧，尤其是啲胸肉啊，都會比較硬啲啊，會比較乾身少少。 我就最怕咧，佢嗰陣皮脆啫，但係佢個皮下邊嗰嚿 脂 肪咧， 係啊， 我就好怕食， 好漏啊嗰啲。 係你要專登咧。 解因為佢而個皮都唔食啦？哎呀，費事慢慢再咬翻啲 我會夾走佢噶。 咁嗰日食嘅燒鵝咧就冇呢個情況喎。 哦， 咁同埋個肉都幾嫩㗎。 哦，平時做開 gym 啊，只鵝應該 呢只就 揀過。 呢只唔係做得勁咯，做得勁嗰啲好韌㗎嘛。 哦， 係 啊， 即係 啱啱好。 等於我去嗰陣時去內地拍嘢，去啲農村走地雞，無啦食只雞髀就後悔啦。 哇，好硬！我都食過一次嗰啲雞肉咧。我棚牙都撕唔開啊！ 本身你走地雞，即係代表係呢個雞品種當中嘅運動員啊嘛，啲肉真係好結實噶。 哇！原來有咁樣嘅效果， 實到咬唔出啊！係 啊， 咁啊又試埋佢嘅燒味啦。 咁啊叉燒都好腍甜啦。好啦，其實我想講嘅 樣樣都 OK 喎。 我想講嘅主菜終於嚟到 啦！ 我講咗咁耐都未係個主角，就係呢個咧。拔丝香蕉 有一个拔丝香蕉， 哦、有咩特别咧？呢个拔 系啦，拔丝嘅意思系乜嘢咧？ 其实拔丝其实就唔系潮州菜嚟噶吓，拔丝香蕉我记得以前系上海啊嗰啲去食噶嘛。 我就记得拔丝都有喺潮州嘅餐馆嗰度咧有食过。 嗯、 以前有一个嘅潮州师傅，潮州煮潮州菜嘅师傅都好出名做拔丝呢一个食物嘅。咁佢嘅意思就即系 将咧一嚿苹果 冰糖啦， 或者一个香蕉咧，就系、是、先系饮咗啲嘅糖啦。应该嗰啲系我哋觉得系麦芽糖嗰类嘅东西。 系啊，麦芽糖。 咁跟住佢炸完之后咧 ，suppose 系软淋淋，跟住将佢加落个冰水度，咁嗰阵糖咧就会结咗成为硬啦，咬落咔嚓，跟住入边系软嘅，但系。 有啲叻嘅師傅咧，仲可以拉絲嘅。 係啦，嗱呢個拉絲咧就出現喺我今次咧呢一個嘅甜品當中啦。咁、 哦、 你有時要將啲糖漿做成拉絲，就係、是、一陣好軟嘅、好細嘅擺喺上面啦。 嗯、 但係佢嘅拉絲係拉到有幾高啊？彭姐，你形容一下。 嗱、啊，阿張海婷 show 咗一張相出嚟，好似一座山咁、啊。 都起碼有我哋隻手臂咁長啊！ 哇，真係 有冇兩尺嘅拉到？ 呢、這個呢、這個廚師佢係將嗰個麥芽糖咧拉絲咧做拔絲咧，佢係拉到一座山咁。高，而且咧仲要系透明嘅，咁即系话咧佢拉丝得嚟咧就结咗网啊， 系啊，结网仲要系变成好似一个嘅三角柱体咁样， 系嚟咗，好似 好犀利啊， 好厉害呢个， 咁呢个卖相就好犀利啦，因为佢一大碟，你当系好似酒家上去饮嗰啲咁嘅大碟啦， 系咯， 入边咧就全部摆晒拔丝香蕉同苹果， 嗯、 但系个拉丝就拉到咧好似一个圆底嘅尖塔，我哋英文就系、是、 成个 英文就系应该叫做。中文就是圆锥体啊， 成个圆锥体咁样，中间系咪通窿噶？ 通窿噶，而嗰阵拉丝其实你系睇通佢， 系、啊、好似网状咁。 咁我就吓，咁点拎出嚟啊？咁就由个老板自己亲自示范啦。首先你用支叉咧，就穿过个拉丝嘅底， 穿破佢， 咁啊入去夹咗个拔丝啦。当你拉出嚟嘅时候咧，嗰、那个拉丝咧就会渐渐地咧就会跌咗啲咧喺你嗰个拔丝当中，咪变咗咧、哦、上咗碟之后就会系有一嚿啱啱好嘅拔丝。就加个拉丝、 嗯，喂，咁其实呢一个食嘅过程咧，都系好玩噶， 系啊， 系嘛，即系当我要攞个叉，即系锥穿个底部，然之后进入去碟里边，拮咗嚿香蕉或者苹果，再拉翻出嚟嘅时候，就会再穿过翻嗰个网，就会舐咗嗰啲拔丝啦。嗯 系，我想揾一张相， 咁就可以哇！但系食嘅味道系如何咧？ 哦，好食，咁即系你话一般拔丝香蕉嘅口感，嗯、或者有拔丝苹果咧， 会唔会好黐牙咧？ 实食系冇黐牙， 系冇黐牙 嘅，系 OK 嘅。 有冇冧落嚟啊？佢嗰、那个 嗱有啦，所以咧，我建议如果你要食呢座拔丝拉丝山嘅话咧，就唔该你投几个。因为当你个个都在底度穿完拉咗出嚟嘅时候咧，咁、 啊、 个底你知啦， 啊、 个结构开始松懈 咁嘅原理咯。 咁、你再入去嗰个咧，就有机会咧将佢系， 哎呀， 整跌咗。 如果佢冧落嚟，咁佢跌落台面定点咧？ 睇下跌落边个方向咯。 因为始终佢拉丝咧都系有糖啊，佢左右跌咧，其实佢系冧平咗啫，佢、 哦、 就冇话向左边跌、哦、或者向右边跌。 系咯，如果咪成个冧咗落台面噶咯。 咁跟住冧咗落去之后，咪好甜？ 冇噶啦，咁你就快啲个个都攞个叉去撩翻一、嗯、撩翻一忽嘅拔丝。 我可唔可以就咁搣嗰个网嚟食啊？ 嗯，我想你咁样做就唔系太好啦。首先唔应该用手啦，而家、 啊。 二来咧，你会整冧佢咧，就会俾身边你我当你八个人一台， 啊、 就会俾身边嘅七个人闹你噶啦。 哦，咁啊，咁好啦，乖乖地啦。 系啊，咁所以呢个我就觉得，如果一大班人去食咧，呢、嗯這个都是一个几重点、几开心嘅环节咯。系啊， 同埋应该可以打卡打到。飛起 嘅啫，因為我哋都睇下邊個角度去影得呢座拔絲山係靚啲啊，咁樣咯。 貴唔貴啊？咁樣一餐？ 呢一餐咧就人頭雞就都、因為我哋嗰日係 一個人請曬， 有啲係啦，唔係單除人頭嘅計法，合理嘅 、 嗯。 好，咁啊，考慮下呢個喺太子旺角一帶係咪？ 係啦， 好，自己揾啦嚇。Soft sour candy.真係孤陋寡聞啊！真係多得阿 Heidi 趙偉霆介紹啊！Lady Gaga 我識 ，Black Pink 我真係唔識。 哇 ！Black Pink 你真係要識啊！而家啲女孩子啊，甚至乎我哋話啲 teenagers 都好中意呢對韓國嘅組合啊！ 哇！原來係四個妹妹組成嘅韓國女團， 加埋佢哋係同 Lady Gaga 即係呢個 cover 呢只係最新而家 plug 緊呢只歌叫 Sour Candy 啊！ 係啊，另外亦都咧好 hit 啊！話俾大家聽。酷熱天氣警告出咗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啦。 早晨啊，黄太。 黄太早 晨。早晨。 你好。 听唔听到？ 早晨。听 到。好清楚。 你好。 早晨。系啦。系。阿小白系咪？ 喺度。 系。彭仔喺度。系啦。朱海婷喺度。阿欧行开咗。 哦 ，Heidi 系咪？ 喺度啊，早晨。 啊，早晨，咁多位。 你发声好开心喎。 系啊。有 咩嘅点唱想同我哋讲啊？ 今日啦，我生日咯， 哇！生日快乐， 多谢，系啊， 今日你大晒吓， 系啦，系啦，仲有， 系点样？ 仲有我个孙女今日又满月，咁 好开心啊！ 系啊系啊， 嫲嫲定婆婆啊？ 嫲嫲， 系啦系啦，即系好啦，满月啦， 今晚一齐庆祝咯，所以系啦， 生日饭、满月饭一齐食啦， 系咪屋企食啊？ 系啊，因为出边有 B B 仔啊嘛 ，B B 细个啊嘛， 啱嘅，唔好周围去啊，唔好周围去啊， 系啦，系啊， 有咩生日愿望啊，黄太？ 我啊，希望身体健康啦，个个都 阿孫就快高長大啦，聰明伶俐啦咁樣咯。 改咗名未啊？ 改咗啦，叫熱情啊！ 熱情 嚇、 啊，哇！ 點樣好熱情咯、啊，熱情啊！ 嚇、啊，黃熱情嘅、 啊，哦，熱情 係啦嚇， 係咪樹心邊個月啊？ 啊，黃字邊係啊，一個月嗰個嘅咯。 哦，黃字邊嗰個，呢、哎這個特別啲啊，呢、這個月。 係啊係，三點水嗰個情咯。 係、哎、啊，好識改名喎、啊，你哋都。 情俾人改，跟住又有。 哦，師傅改㗎。 啊系啊 系啊，啊咁啊真系 五行齐晒啊， 系啊， 诶幸福快乐啦佢哋， 多谢多谢，系啦系啦， 嗯咁啊，所以阿黄太咧就诶今晚同埋孙女咧一齐诶庆祝啦，一家人开开心心吓，咁啊都等你高兴。 我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咧，哈儿咧嗰次我两年前打过嚟咧，又话教我煲汤俾阿新抱饮嗰个咯，记唔记得啦？ 你煲汤好叻嘅系咪啊？ 麻麻啦， 你唔好谦咩啦， 即系结婚嘛，啱啱嗰年我仔又结婚，我打嚟啊嘛， 咁、快就两年噶啦， 好事连连啊，即系话仔结婚之后呢一、這个诶满月嘅孙女就系嗰日结婚嗰个仔嘅女嚟嘅，哇， 系啊， 哇，哇真系几开心啊， 系啊，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啦，我试下睇下打唔打通咯， 好啊，咁你记住将你有咩开心事继续打嚟同我哋分享，好唔好？ 系啊，系啊，难 打都要 继 续打 啊，好，喂，咁啊，今朝拣。咗只身体健康俾大家听系咪啊？ 系啊系啊，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啊。 好，成你贵言啊，黄太。 系啦、 啊，好，今晚啊，饮多碗汤啊。 哦、啊，多谢多谢，祝你哋工作愉快啊！ Okay. 多谢，拜拜， 身体健康，系啦，拜拜。 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咁希望咧各位听众都一样啊，身体健康啊！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咯， 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